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那个 阮仲阳咯。 哦，那个咧识讲客家话，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风骚快活人日日三个钟，而家星期二开始咗啦。我系早晨，我系小张张， 我系瑞仔， 我系小人影。 估下我系边个啊？ 肥强， 你就系 孟强， 马上画嘅画家叫咩啊？马小强， 你系马尔代夫。马拉高， 你系 Marvelous 哦，马太福音。 我噶， 早晨，马老强。 系咯，佢自己谂唔到。 喂，嚟啦嚟啦，星期二嘅约会吓，三小时由十点开始。 早晨，我都好翻啲啦。 一听你嗰个泰山式嘅叫唤，我都知道。 多谢大家嘅祝福，同埋多谢大家嘅关心。 好，一切回复正常吓。今日让阿表哥同我哋一齐打牌啊，唔系做节目嘅。另外仲有我哋一稍时候嘅 Bilibili 巴拉巴拉同埋 B 房菜约定你啦。哇哀啦，坐定定，我哋有 Sandy 林忆莲嘅呢一首 No No No 不不不开始， 嚟一齐啊！ 不不不，我不会说不，长夜偶遇共舞一下。不不不，也请你不要固执嘢，随海风轻翻阵，一刻相识不愿对。 林忆莲嘅呢首《不不不》十点搭三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几阵嘅骤雨。初时令高地风势清劲，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系偏高个气温啊，比较热啊。星期三、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不稳定嘅。呢排天气好似日日都有少少雨咁样啊！水为财，水为财，大家开开心心。每一天三小时风骚快活人喺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长夜都起一些过火心态，再明日 为稍后时间咧，我哋一阵间咧，树窿树窿，因为 not alone 咧，阿 Doctor Matthew 即系表哥咧，会讲下今日话题犀利嘅傲慢与偏见啊，有冇遇到啲咧睇人唔上眼 咧？明珠嚟噶 ，Try and prejudice 系系咪咁啦？ 啱啱啊， 啱啱啊， 啱 啊，马律师画紧画系嘛？ 系，因为呢啲嘢留翻十一点啊嘛。 我知，预告下啫， 系啦。 OK， 好，喂，翻嚟我哋嘅节目啦。我想问大家咧，有冇听过魅力大叔啊？呢、這、一個趨勢咧就係話， 形容喺馬小強身上 啦。我今日見到魅力大叔馬小強咧，著一件咧雪白哇，破到不直嘅白恤衫，我諗起呢一個。 你今日真係 OK， 我覺得係好文青， 好乾淨。 係啊， 你知唔知著頭？你知唔知著呢啲恤衫咧？其實咧有少壓力㗎，即係我自己代。 點解？ 因為太乾淨。係啦，冇錯啦，因為你整天啊嘛，你有好多嘅機會係會有啲。 著新白衫都會咁樣嘅喎，尤其是新嘅白衫，你唔知點解嗰日就會去食咖喱，係咪？ 鞋都係， 係啊，我都係咁話。 實滴得嘢。 唔係你日日你都唔食咖喱，但係唔知點解你嗰日著咗件白色嘅衫嘅話，你嗰日就會食咖喱，或者係食一啲咧辣嘅面，跟住就咁樣就彈到一點咁喺度。 你著白鞋咧就晏晝落雨， 冇人踩你嘅， 冇錯， 係 啦， 踩你嘅嘢， 冇錯，係啦，呢個咪叫做 Murphy's Law 咯。係啊，總會有嘅。咁所以呢個嚇嗱，其實魅力大叔咧，你點睇啊？嗱，因為喺網上咧有篇文章。其实是来自日本的，即是有一班的有些女网友选出他们眼中的魅力大叔，其中一样东西呢，为什么我今天会讲 这个话题呢？上了年纪的一定 要是吧？你不用 十岁，四十以上，他们说以四十 岁。大叔 嘛， 都是后生。 称得为大叔，你觉得应该有几岁啊？我觉得冇岁数行， 系啊，因为唔系其实四十好后生， 你唔可以三十岁你叫大叔， 有啲人个样都好阿叔噶嘛，大佬 又啱又啱， 好难讲啊呢啲嘢，尤其是而家有啲可能去到成六七十岁，但你望落咁，哇，都好生嘅咁样， 系啊， 其中咧你呢件衫令我谂起其中一个啦，十样嘢啦，一样嘅叫清洁，因为呢件衫咧感觉上咧系点少少污渍都冇噶，咁佢咧魅力大叔第一样嘢要干净啦，其实干净唔净系指件衫。整个人的感觉、 啊、 头发、啊、手指甲、啊、 梳根、啊、 体味、啊、 整体我觉得 是, 是, 是, 是、啊、你很远已经望到我人干不干净有时觉不得 远 是不是你不用很快的 有些人神采飞扬 是啦、啊、又或者一些东西简简单单 是、 啊、 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些人喜欢留一只手指甲或者留到长男仔男人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那些我自己有些觉得麻麻地的 那些是风水甲来的 是啊, 是啊 系，尤其是系当你嘅手指尾你好短啊嘛，佢哋话唔过你前边嗰只手指嘅最前边，即系最第一节咧，你就要留翻一个手指甲，跟住咧就要过咗佢嘅话咧，先至系为你带嚟好运噶嘛。 嗯， 系 ，OK， 咁所以手指甲呢样嘢留得干净就或者如果留得唔干净咧就 藏晒旧咁样。 我觉得有， 你都唔需要留，有啲人咬嘅。 哦，系， 我有见过，系啊，我有见过，我有见过有一个男人，哇，有型到不得了，但系佢咬手指甲，咬到入晒肉，我仲要系，嗰条系扣分，系啊，即系佢冇得救噶啦，因为我哋咬手指甲，我哋就知噶啦，即系咬到系接近甲 床，贴晒， 系咬到哇，即系侧边嗰啲咧已经系厚肉噶咯，好恐怖，包埋一块。 系啦，好啦，第二样嘢咧，佢话咧唔好谂住咧，即系染到黑掹掹嘅头发咧，成条黑发咧就清 春，系掩饰自己嘅。 反为我讲紧我自己啊，反为咧。有少少白头发咧， 我都觉得 啲人觉得系咪啊？ 自然嗱，唔系专登整白佢嗰啲，系真系黑中带少少白嗰啲。 我嫌自己白头发少。 唔系啊，你白得嚟嗰个范围几靓啊？ 就 OK 嘅， 尤其是系两鬓斑白， 有 系嘛？鬓系咪呢两边啊嘛？系啦，呢两边嘅，我觉得男人 系 好有型嘅。 我有见过一个叔叔咁嘅年纪啦，佢成个头咧又系黑白黑白咁样，好似 high 啦咁啊！我话你个头染得好靓啊！佢话我唔系染噶，我 系 个颜色系。咁樣 要白得靚嘅，有時 啲人真係白得靚嘅， 嗰啲灰灰白白嗰啲嘛，係啦。第三就係一個結實嘅體型。佢雖然咧女生都唔會要求你咧，即係非常之咩嗰啲 muscle 嗰啲啦。不過咧，起碼唔會有個大肚腩嘅呢樣嘢咧，會影響個感覺嘅。 有冇呢一句先？你即刻俾我睇下。 我照讀俾你。 佢就因為睇咗呢一句，所以先至攞呢個 article 出嚟講。 哦，原來係咁。 你明嘛？ 明啦，明曬啦。得啦，唔使啦，唔使啦。 你仲唔明？你跟咗佢咁耐。 係啊。 唔知 嗱，第一我冇跟， 我點會一睇睇第三個 item 啊？ 你梗係睇曬成，你唔係睇第三個 item， 你係因為有兩樣嘢係切合你嘅，所以你就會講呢個就係你啦。 冇 切合，有嘅。 第四 有， 第四頭先第二、第三都係切合佢嘅。 如果唔係， 關於頭髮同埋佢嘅身形 ，right？ 如果唔係我係佢，都費事講 嘅。Exactly， 你話啦， 我唔參與討論。 肖阳阳 唔参与讨论，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咧，真系呢度咧，得阿马超死啦！啲人 系咪咧？嗱，我哋啲人真系系啊，封喉啊，即刻系啦，呢个系心理嚟嘅。 马超强可以举手认咗佢，佢又有幽默感。 喂，呢度个个都有啦。 我觉得马超强讲嘢系几好笑嘅。 你都有嘅，你睇下对咩人啊？ 好，但 系真系嘅，你唔好随时乱咁咁样幽默。 当然啦，当然 系嘛，有啲人真系幽默唔起 嘅。好随时谂嘅，系啊，冇错。第五，温柔体贴。好，李丽蕊。点为之温柔体贴啊？请你从女仔一个角度去诠释一下、解释一下、解读一下温点为之温柔体贴？ 温柔体贴 点样先觉得嗰个男人温柔体贴 咧？哦，其实有时候有啲嘢唔需要我出声，佢又不断咁样成日留意住我嘅，所以我有需要嘅时候嘅话咧，佢自己会自自然然 自动帮你。 冇错。包括任何嘢，系啦，就咁就係温柔體貼，就體貼啦，系啦，温柔嘅就係 動少少，佢即刻 冇錯，佢見到你少少，佢見到你少少嘅動作嘅話，佢已經嘅就係會，唉，唔使講嘅，就會幫你加意，咁呢啲咪就係體貼咯。咁至於你温柔嘅話，我就覺得冇嘅，佢係可能你特別喺出邊，你見到佢好硬淨，但佢對你咧。是会成个人柔软 嘅 soft 嘅，咁我觉得呢啲就系温柔。 因为我净系谂起个画面咧，嗰啲夜晚冻冰冰，你坐喺张 sofa 睇电视，佢就埋嚟攞杯热茶。 系啦，系。哇！即系呢个就比较具体。 你系一个单身人士，你点样去演绎呢一个温柔体贴啊？你系咪一个温柔体贴嘅男仔？ 你绝对系啦，你系暖男嚟噶嘛？自认。 喂，你唔讲自认都得嘅啫。 唔系，我真系觉得系。 唔系，其实佢语法问题啫。 唔係，其實又冇，佢又冇錯啊，因為我都覺得我自己喺一個男性嘅朋友入邊，都算係温柔體貼嘅，係，但我都有粗魯嘅時候嘅，咁所以 又睇下對咩人，係 啦，又係睇下對咩人啦，頭先你講，即係唔係個個人都係 温柔 體貼噶嘛， 係咯，你咧？你咩？唔係啊，佢講咩叫温柔體貼啊？ 嗱，我認同阿李麗蕊講嘅，即係譬如嗰個女仔咧凍咧，你就即係留意到佢哋俾件衫去著啊，或者佢啊可能嗰排。大姨媽嚟啊！你沖杯熱嘢飲俾佢啊！咁我覺得呢啲都 平時都可以啫，點解嚟都要佢？ 佢有其他親戚噶嘛？ 大姨 長啊，即係 姑媽，每一個月都批律地嗰啲 係個心情會比較差，係啦，會 忍讓佢多啲啊， 係 咁樣咯。 幾好啊呢個 ，OK， 馬老師 過關到你，咩叫温柔體貼 ？Interview 啊， 唔係頭先即係等於我講，譬如話夜晚睇電視，攞杯嘢俾佢飲，唔一定佢邊個嚟都俾佢飲， 杯嘢飲有冇特別？ 邊個收埋俾其他人飲？ 垃圾攞到垃圾都俾杯嘢佢飲，温柔阿婆我幫你手，太重啦我幫你倒， 俾杯紅棗茶佢飲， 有冇喺啲飲料度加料㗎？點解呀？ 咪加紅棗 咯，係咯。加粒糖咯，最多 啦， 加你嘅愛意啊！喂，嗱，同埋大叔咧，通常有閲歷嘅，即係有啊雷暴警告啱啱掛起咗啦，有啊時候到今日十一點半啊，即係天氣都不穩定嘅。大叔通常有閲歷嘅，不過佢就話啦，唔會成日攞翻以前啲佢自己眼中嘅威水史，我又攞個咩獎啊？ 哇，呢個好難嘅喎，多數大叔都有呢樣嘢 嘅 喎。 唔會自吹自擂， 實有嘅，好少。 女仔會覺得係即係唔中意 曬命， 係覺得唉曬命啦，係啦，即係如果你逐啲講，唔會成日攞啲嘢嚟曬命。 但你覺得你嗱梁咪咪，你覺得你自問係咪一個 魅力 大叔？ 我唔係 啊，點解嘅？你覺得你邊幾樣？唔係邊幾樣唔係？ 因為咪咪喺我眼中仲係一位小鮮肉， 唔係大叔。 我又諗唔到點樣知唔係喎？我總之我而家呢一篇文章就話點樣為之魅力大叔，但係點樣唔係？我諗啊。个样老咯，残咯，系啊！ 即系头先佢写嘅所有嘅嘢嘅话，对 opposite 嘅话，你就觉得唔系啦，系咪？ 窄咯，即系比较 唔系你都有幽默感啊！你系口齿伶俐啊！ 几位不如唔好转咗话题先。 唔系啊，呢个 唔系噶，做过做过啲 interview 噶，做过啲 interview 噶。做过嚟睇下。 咁 你 觉得点样唔系？点样先至系一个大叔？唔系魅力大叔，即系冇魅力嘅。点样为之冇魅力嘅大叔啊？如果你想， 我谂系其实最主要系。 自己嘅心態，即係頭先話，喂，你自認你覺得自己有魅力，其實已經有魅力。你做每一個動作，拎起杯水飲啊，同人講嘢都已經有個信心喺度。 我想問你哋咧，覺得大叔同後生仔咧，會唔會有啲行為上、言語上嘅唔同嘅？嗱，我自己覺得，其中有啲咧就係、是、好似佢哋零舍喺公眾地方好大聲講嘢啦，同埋有時會唔係好衞生啦，啲習慣嚇，即係唔需要舉例啦，即係有啲習慣唔係好衞生啦，同埋比較惡嘅，即係好似。即冇乜冇乜禮貌咁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譬如話你企喺個面前，可能會擁開你啊，佢唔會講唔該謝謝啊咁咯。 喂，唔知 某啲就 有啲 一足高打 片段咧，即係閃喺我腦海入邊咯。我覺得魅力大叔咧係要好有呢個正義感嘅。 嗯， 即係上次阿 Doctor Matthew 咪話啊，可能搭巴士遇到一啲明星，我諗呢個時候如果佢會走出嚟。去伸張正義或者去調停嗰啲糾紛咧，咁、就會係魅力大叔其中一個魅力嘅部分。 我覺得你嘅標準太高啦、你嘅標準太高啦。如果你而家講緊嘅就係呢一篇文章所講嘅，其實都係流於 表 面上面嘅嘢嚟嘅。 但係如果性格上面，我就會頭先嗰個item 咯。 邊個 item？ 即係會好。有公義有正義感。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明白你講乜嘢嘅，就係、嗰種嘅話，其實就未必係流於你表面上面嘅嘢，佢好可能會好邋遢。 係啦， 佢 可能會著住背心， 但 係 佢有事嘅時候，佢好擔大。 冇錯， 你可唔可以咁講啊？你明我講咩嘛？ 係，咁就係另一種嘅魅力啦，即係人格方面嘅魅力。 但係佢講緊嘅呢一啲嘅係流於表面上面，你一路望落去嘅，你覺得佢會有性格，又或者你覺得佢係有魅力嘅，係啦。呢一種嘅魅力同你人格上面嘅魅力係兩件事嚟嘅，啱唔啱啊？ 啱。 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啱，我會同意嘅。同埋呢一樣嘢咧，都係可能咧年青嘅時候唔係咁叻嘅，就係、成熟地處理感情問題，即係點樣？ 你而家都唔叻噶。 喂，你唔係魅力大叔啦？你話呢個重點， 我幾乎衝口而出。 你其實唔驚嘅，你試下衝口而出啦。 好在 我諗到耐， 佢挑戰。挑战我即时反应，我几乎我 点乜咩？你话你唔叻，可唔可以分享下你觉得自己有咩唔叻？我嚟感受下咪真系唔叻。可能你觉得唔叻，即系可能其实你已经处理得很好。 喂，首先呢一项你同唔同意先？即系懂得成熟地处理感情问题。 咩叫成熟地处理？ 其实好难嘅呢啲。 系啊，冇标准嘅呢样嘢。 嗱，后生仔嘅时候咧，可能会比较出于冲动啦，或者出于。我唔想話花心啦，即係可能會容易受到誘惑啦，咁就會即係好 messy 啊！我哋叫個感情咧，會一塌糊涂啊！可能佢有 一撇 B 咁樣係咪啊？ 兩個女朋友或者又覺得啊，識多啲女朋友都冇所謂啦。 一個搭兩船，呢啲係咪？ 即係呢啲咪叫唔成熟咯？ 好混亂嘅， 好混亂咯。 五覺，我覺得即係譬如話有人結咗婚，然後出邊有一個紅顏知己，我唔覺得係一塌糊涂。即 係 可能 係啦，嗱，應該係我明白你講乜嘢，即係其實話咁樣係咪代表唔成熟咧？如果佢成熟地處理到，係嘛？即係我覺得你覺得咁樣係 OK 嘅，咁樣係咯。 你當我係壞人咧？ 好 ，OK， 好啲嘅咁样，你一早认咗自己系坏人同埋系衰人， 就冇得话你啦， 容易过骨好多啊！你明嘛？你对你嘅要求唔高嘛？我都怨 你系咪坏人啊？小杨嘢， 我绝对 系坏人啊！ 喂，好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雷暴警告而家有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行政会议之前宣布，港交所将会在今年九月下旬实施交易市场恶劣天气下不停市、维持运作的安排。他說當在天文台發出8號信號或者以上，或者黑色暴雨警告，交易市場會如常買賣股票。李家超宣布新一次行政長官表揚榜得主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專責小組成員，來自律政司、保安局和警務處。李家超在行政會議之前表示，3月19號香港光榮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完成了一個等待26年8個月零19日的歷史使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獲得全票通過，補充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是香港由治及興精神上的重要里程碑。 他说专责小组功不可没，形容小组坚持不懈，无畏无惧，尽心竭力，全力以赴，是他心中的英雄，是特区的卫士。专责小组获颁行政长官表扬榜，实至名归。广东梅州近日持续出现暴雨，平远县、蕉岭县和梅县区等多处发生山洪和山泥倾泻，已经造成五人死亡、十五人失踪。部分地区因为洪涝灾害，进出道路受阻。福建龙岩、南平、三明、宁德等市因为降雨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其中龙岩市武平县山泥倾泻造成四人死亡、两人失踪。新罗区重点区域星期一起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直至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结束。因应华南和江南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先后针对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广西、浙江和贵州七个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一个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偏高，星期三和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4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33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8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紫金矿业15.8元，六跌4.6元；腾讯控股381.8元，升6元；盈富基金18.34元，升4仙。美团116.3元，跌5元；恒生中国企业65.36元，升2元；比亚迪股份233.8元，升4元；阿里巴巴72.9元，升4元；中移动73元，升4元；中芯国际18.68元，升6元；友邦保险55.35元，跌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9，加元1.373，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504点，升401点。港金报21,65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2.7美元，卖出23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就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嘅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喺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呢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训犬师嘅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喺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嘿，系唔系真噶？ 哼，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欢迎表哥一一出现吓，吕布几个 嚟咗啦，表哥。 你好啊，表哥， 饮紧水 啊，台等我。 好，唔讲爱情啦，讲家居好唔好啊？ 点解 又讲？ 我讲爱情好容易踩， 你讲咩我都会借啲嘢话你 噶啦。哎呀，你讲乜嘢我哋都会兜到去嗰度嘅。 嗱，佢呢个叫做家居最难清洁排行榜。你哋有冇买屋企噶？ 梗系有啦， 你一定冇啦。 佢应该冇啦，有妈咪。 唔系啊，冲凉就攞个花洒肥下个个浴室咯。 好努力噶啦，呢个应该努力噶啦。 有个花洒肥个花洒。 系啦，咁我谂马老师最中意啊，其中一个咧话最难清洁就系厕所。不如咁啦，我由第十位开始做起啦。佢话主食炉，其实主食炉呢样嘢咧，我谂唔知你哋会唔会清洁啦？可能你觉得。清唔清洁都系咁煮噶啦，咁样。但系其实咧，日积月累咧，嗰个污糟程度咧，你即系 污糟噶， 系好污糟。 主食炉可以有几污糟？因为可能我系电炉啦。 哦， 其 实 你去电炉系冇噶嘛， 同埋睇你煮，同埋 睇 你煮啲乜嘢。如果你成日咧炒炒煎煎啊，弹到周围系啊。 但你同一时间你会抹噶，一路煮就一路抹噶咯。所以你有系咪污糟极有限噶？我觉得。 嗱， 其实我觉得最污糟咧， 抽气扇、 抽油烟机， 佢有啊，榜上有名啦。 两样嘢都，抽油烟机同抽气扇都好难抹嘅，抽油烟机麻烦啲， 系啊。 抽油烟机系要拆出嚟，第一要拆出嚟啦。第二咧，佢啲油渍咧系黐。 千年油 嘅，黐粒粒 滴曬落嚟啊！係啊，我要去到咁嘅地步，我先覺得係算啦，都係要抹嘅，因為真係好憎嘅，你每一次搞好耐噶，手又油曬。 同埋一定要用熱水浸一浸先，即係浸嗰啲油咧冇咁瓊先， 等佢溶啊， 溶咗少少先。 唔用熱水係抹唔到嘅，其實 係啊。第九位我覺得 OK 啦，其實就浴缸同埋唔係個個有浴缸嘅，呢個就冇乜所謂啦嚇。 嗰個都易搞， 係咯，浴缸 浴缸都易搞嘅， 容易啲。 但如果長期嚟即係整即係用咧又唔抹咧，其實樣嘢都係噶啦，一長期咧就好污糟。廚房 你日日唔洗面都污糟 啦，唔係我洗完都污糟，洗完都污糟。廚房嘅水槽，其實我覺得水槽咧最難係下邊嗰個位啊， 即係個 U 型， 我真係未搞過。 吓！ 有時你塞咗個，你要扭出嚟噶，跟住裏面好多嘢噶。 我從來未睇 嗰度嗰啲人都有噶。 咁如果佢塞咗，你點啊？ 我又試過執翻隻戒指。 哦，咁又好啊。 系啊，系啊 ，U 型嘅水槽啊， 系啊， 真系 扭出嚟嗰 反而系我间唔中会买一樽两樽嗰啲漂白水咧，直接倒落去，有时嗰啲位会有啲臭味走上， 直接倒落去，你唔识稀释先啊， 冇稀释佢啊， 哇，喺度乸噶， 乸啲会喉啫嘛，又唔系乸嚟。 有时你用太腐蚀嘅乸到嗰条喉，如果下边咧， 唔系嗰啲系嗰个 U 型哦，可能你系讲之后嗰啲位置， 系啊，下边如果啲喉，即系如果乸穿咗，佢会滴落去噶。我見過有個新聞，佢又唔係用呢個漂白水嘅，直情用 漂白水。你嗰只係咪通渠啊？ 佢直情係用 即係嗰次個新聞，直情用通渠嗰啲人，倒強嗰啲人，直情揦穿咗滴落街咯。嗰次個新聞，其實咧，如果你真係要清理啲 U 型要扭開咧，同大家講，你一定要下面擺定一個盤先，因為當你一扭開咧， 呢個係咪鬼唔知係咪女人啊？ 有啲人真系唔知噶嗱，你佢从来都唔知嘅，你知唔知啊？一定要摆定个盘喺下边，因为佢 唔知我唔知， 佢突然间会 就算唔摆又点？唔摆你咪自己咪就啊有搞错啊咁样系咪？讲啲嘢咁样就你咪人马 温馨提示啫， 冇事啦。 系啦，下一个咧就系水龙头啦，水龙头我话知佢啦，会唔会做？佢话咧 唔系啊，唔得噶。 佢话因为上边咧咩表面会布满白色痕迹，即系嗰个水龙头上边，水龙头会有几？ 水 質，我又覺得水龍頭冇咩污糟啫， 你都有抹噶，我中意佢靚嘅，同埋個洗手盆咧側邊如果有嗰啲毛啊黑掹掹嘅咧，好 爭 糟 嘅，好唔舒服啊，係好似覺得污糟。 反而有冇見到咧？屋企有時可能個我唔識描述啊，即係主要可能誒面同面之間通常咪有啲 面 膠嘅，即係面同面。 我明啦，你繼續啦，繼續講啦， 有啲白膠， 你講緊啲玻璃膠嗰啲 玻璃膠地方就會有啲綠綠地啊、黑黑地啊、一點點嗰啲，我就覺得係。清唔到噶嘛？ 唔係清到噶，我教過你。 呢個係啊，我證實好有效。 點清啊？你係做到嘅？ 做到。阿睿睿教嘅，攞啲廁紙咁卷卷卷一條嘢咁，然後整啲啊漂 白 水。漂白 水浸落去啲漂白水度。 係啦，跟住漂白貼喺。 你沿住個玻璃膠嗰啲位嘅話，就咁樣貼住佢，跟住你過一晚，咩都唔使做，你過一晚，咁跟住嗰陣你搣咗佢嘅話，全部變翻白色。 哦， 係啊，好簡單嘅啫。 即時變又得。 又唔得，你要俾啲時間嘅。如果你太心急嘅話，有時佢可能嗰啲毛菌佢未可以漂得白嘅話咧，你就掹咗佢嘅話咧， 所以用漂白水，用 漂白水過一晚，係啦。 但係你倒落去即刻抹，你唔得 嘅。其實佢唔單止係漂白水漂得翻，其實問題嘅在於嘅就係佢幫你嘅就係清咗嗰個毛菌啦，係消毒。係 你呢個咧就係第二位啦，即係瓷磚嘅蠟隙，即係街即係總之街磚啲蠟隙啦咁樣。另外頭先跳咗嘅瓷磚蠟隙之外，仲有嗰啲馬桶啦，同埋咧呢一個抽油煙機頭先講。另外就是地毡，其实用亲地毡我都觉得已经有少少自找麻烦，你觉得是不是？因为用亲地毡好怕的，任何人入嚟都揸住杯有颜色的饮品，系啊，任何你有冇用过？但是很漂亮的，即系尤其冬天咧，好舒服的，即系冬天你会坐。 我不想讲， 你有冇用过地毡？ 唔系，全屋嗰啲，唔系 全屋计冇啦。台即係餐台下或者茶几下都有， 咁算唔算叫用地毡？都算叫做用地毡啦， 系 啊。 但 系 咧真系好麻烦，真系。 我因为我有鼻敏感，我都系尽量都唔。你嗰啲系毛啲地毡系坐嗰啲噶嘛？ 坐嗰啲 啊，我都唔中意嘅。最多毛菌就 系 嗰张嘢。 系噶。 你有冇？ 其实你乜嘢类型嘅你都有噶。 都唔得噶。 毡应该。 譬如你嗰啲咧，可能摆咗喺冬天柜度，你啊冬天到啦，你攞翻出嚟啊，一样哇就会即刻打一次啊又。 即系我唔可以送毛毛公仔俾 你。 你 可以送。我用個膠袋包住佢咯。我係有一排咧，我將我屋企由細到大，即係人哋送我嗰啲毛公仔咧， 咪得兩隻講嚟講。 我阿媽係攞個嗰啲透明膠袋咧包住佢，就擺喺度當 decoration。 咁又好似冇乜意思啊？ 望下咯。 望嚟做乜嘢啫？你呢啲係攬住噶嘛？但你一攬嘅時， 同埋你一攬住佢就會打黑黐啊！ 有膠袋都打黐。 唔係冇膠冇膠，咪有膠袋就冇打黐，但係冇膠袋就會打黐咯。 哇！我知道啦，有一個好對付佢好好嘅方法。 就係咩啊？ 就 係 攞條毛巾咁樣發 試下咯，你嚟啊！ 喺 下邊反擊啦， 無謂啦。 另外一樣嘢， 最尾就都係累自己。 就係 sofa 睇咩質地啦。其實廚房有啲真係真皮 OK 嘅 啲咯， 真皮 OK 嗰啲好易打嘅， 抹 係 啊 抹 啊， 但布質就麻煩啲啦。 都唔係㗎，你可以洗喎。 梳化 好難噶， 洗套 嚟啊嘛！ 如果你有套咪 OK 咯，即係我意思即係本身係布梳化啊，唔通你成張掉去洗咩？點洗啊？如果成張嗰啲， 都可以嘅，折埋佢咯，折埋佢即係 搬出去曬 咯， 係嘅，得嘅，係啦。咁啊，頭先所講咧就係十大令人抓狂的家居清潔咁樣咯。你自己咧，你哋喺屋企有冇啲咩即係清潔方面嘅心得啊？阿 Sarah 好似喺呢方面達人多啲， 講過 各方面 係啊，佢解決咗你個問題。系啦，系啊，好易嘅就嗰个又简单，系啊。 反而咧，我觉得而家嘅家居清洁嘅工具啊，佢有好多科技入去咧。我之前用过一个咧，好搞笑啦。佢有嗱，大家幻想下，有个类似吸尘机手 hand， 即系 手提 嘅吸塵機，可能大家覺得好簡單，但我覺得好科技，好方便啦。佢有唔同嘅嘴咧，去幫你轉彎啦，又可以吸一啲梳化啊，吸你件衫啊，吸你啲皮膚啊，咁就吸下，你就會見到佢入邊咧會有個旋轉，你轉轉咧，佢一路吸咧就會有好多嗰啲塵咧變成了一個球。 係啊， 我就覺得哇，原來平時我冚嗰張被係咁多塵㗎，即係我唔吸都唔知道。我以為咧，譬如養兩樣嘢冇曬塵啦，用完嗰部機之後就會發覺原來成間屋都係好多塵， 係、 啊，跟住嗰個球係可以愛嚟積冷衫添，我諗， 係啊，係啊，積仲有啊，除咗你吸塵機之外，你 放翻佢出嚟， 放翻啲塵， 唔係你咁辛苦先至吸翻啲塵落，跟住放翻啲塵出嚟，做 緊， 因為你話要拎，你會拎出嚟積冷衫啊嘛， 即係意思個比喻啊， 你吸喺裏面好慘啊，跟住佢又放咗出嚟，變咗成幾多件衫咁樣， 馬先生送俾你 ，OK 喎，沙塵 球、沙塵衫啊嘛， 我而家有嘅，我而家有幫我只貓咧梳毛啦，跟住我就將佢嗰啲毛全部咧都擺埋一齊，咁樣咧，跟住我而家開始已經整緊一啲毛線啊，係啊，就揾嚟諗住嘅就係用佢嗰啲毛整一條毛線，我跟住咧就織翻件衫，係啊，咁樣啦，到第二次 要幾耐先可以整到啊？ 而家我已經儲咗一大包啦，係啊，因為你日日都幫佢梳噶嘛， 你儲一大包，如果一日唔小心你倒瀉咁點啊？ 倒水唔會噶，佢一嚿咁樣一嚿塵咁樣嘅，係啊，你跟住當佢 啲人會滿天飛嗰啲啊， 唔會， 我覺得幾有型，攞個枕頭打交咁樣， 冇， 正咁樣叫貓毛衫， 係啊，幾好啊， 好玩。 好，早晨，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啊，31度氣温啊，相對濕度79%，聽緊風騷快活人。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只有一个人的二人世界。咩叫二人世界？但得一个人呢？就你明明有另一半，无论是男女朋友或者老公老婆都好，明明有另一半，但你感觉好似比单身更孤单、更寂寞。明明是拍紧拖，但你觉得比单恋更加心存委屈。点解？因为你正跌入一个人嘅二人世界。如果佢系喜欢你嘅， 其实是收埋不到的，他绝对不会错过你面上的喜怒哀乐，他会想尽办法去清楚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开心不开心。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是真的那么喜欢你的，他根本不会关心你，不会在意你开心不开心。他对你没有好奇，不在意你的情绪反应，你的生活大小事情他完全不想知道。又或者明明正在交往之中，你是不是时常感受不到他对你的爱？他可能真的没那么喜欢你。爱对方除了说出来之外，行为是会表现出来的。如果只得说没有做的话，那这个当然不是真正的爱。不对等的爱情等于单恋，在关系里面单方面委曲求全，自己付出对方没有付出，好像阿信那样傻傻地奉献一切，深信爱情是不计较付出的话，以为真情可以感天感动地的话，最终换来的只是一厢情愿两个字，单恋。需要自我催眠，其实你内心是不是自我催眠紧，话给自己听，其实他有爱我的，他太忙啫。将自己的牺牲，将自己的奉献当成爱。其实他喜不喜欢你，关不关心你，在不在意你，你自己是知道的。谈感情、谈爱情、结婚等等是两个人的事，如果其中一方无心参与，那就算日日对住，这种关系只算是一个人的二人世界。由今天开始想一想，你喜欢这种的关系吗？你喜欢这种的爱情吗？你觉得这种爱情算是爱情吗？ 首叫做《发条爱情搜救》的情歌吓，快到早上11点钟。我想问你咧，三位啊，幼稚园的时候咧，嗱，细幼稚园嘅时候，老师搞好多嘅活动咧，有冇搞过结婚啊？ 吓，梗系冇啦， 真系冇啊！ 咩学校嚟噶？ 系啊， 搞呢咁嘅嘢。 我第一即系幼稚园啲嘢，已经系千一千年 咁保守嘅。嗱，而家咧内地有个幼稚园最近咧帮啲小朋友搞咗个婚礼，即系其实玩嘅婚礼，包括咩换晒嗰啲结婚衫啦，即系细仔啦，跟住唔系佢俾佢感受一下啫。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家长好似你咁啦，搞呢嘢做乜嘢啊？太早接触婚姻制度啦，又唔知咩，即系觉得好老积啊！即系搞个活动，但系令我谂起我同我。幼稚园嘅时候咧，学校真系搞过一次咧，系结婚嘅，我咧就被指派做新郎哥，咁点知咧？ 咁啲女仔咪好惊咯？ 点知咧？ 第时大个，阿妈，我哋要读女校， 阿妈又唔结婚啦？ 点知咧？我咧喺 累死人 结婚之前咧，即系嗰日之前咧，我乜剃光咗我头，咁咯，跟住老师话：，喂， 点解要咁啊？ 变咗唔，佢唔知道唔得啊！佢剪短曬我頭，即係嗰啲叫 陸軍 裝。老師就話新郎陸軍裝唔好睇喎，咁啦，阿小張張，你做伴郎啦，就劈咗我去做伴郎。 係 啊，我懷疑係嗰個女仔洗還手，個新娘 通知你阿媽打電話俾你阿媽，哎呀冇啊，係 啊， 咁嘅，係啊， 有打電話你針啊， 即係搞到咧幾冇人啊，跟住無端端咧做即係成 其實你幫咗人啊， 係咩係咩？ 係白冇幫咗人，係咪？ 其实冇乜所谓，我觉得细路仔当玩啊啫嘛，咁啊， 我接受 咩都攞嚟玩。 但系我有听过外国嘅幼稚园咧，叫啲小朋友扮咩啊？就系扮呢一个精子同埋卵子。 系咯，扮鬼。佢 咧 系 啊，精子同卵子。佢系想教小朋友，即系你哋系点样嚟噶？系啊，即系佢 origin， 佢哋想讲人类嘅起源系点嚟啊？ 外国啊嘛， 喺外国啊 ，sex education 啊， 系啊， 扮点样去捐入去妈妈嗰个子宫入边啊？由精子同埋同卵子相遇啊？ 即系将卡通化咗佢。 几 interesting 喎！ 呢个我 OK， 呢个我同意，因为你要回调噶嘛。 系啊，同意，同意。 多谢妈咪， 唔系喎，家长可能又咁早接触性教育，使唔使啊？ 梗系要啦，越早讲越好啊！我觉得冇错， 保护自己呢个重要 系啦， 肯定佢了解系嘛， 梗系啦， 太多错误嘅观念 系。 你由细个开始嘅，我成日都觉得性教育咧太迟啦，系嘛？到成十几岁嘅时候已经太迟啦，应该要再早啲去同佢哋讲嘅话， 其 实 我哋根本 细个 冇性教育呢回事，根本就唔 系。 所以咪就 系 点解会冇咯？ 以为一男一女瞓觉就 我都以 为 系啊。 我细个人拖手就会添啊！ 我以为男仔坐嗰张凳一起身嘅话，我一坐落去我就会有 B B 啊，跟住喺个隔篱底生出嚟。以前真的舞蹈是这样 的， 冇噶，系好惊噶， 样嘢都是估噶咋吓。好啦，翻嚟我哋有心理嘅时间，咁我哋又多谢 Matt 同我哋讲下傲慢与偏见啊，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十分天搭二啊，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十一点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8%。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得得得， 表 妹。今日嘅身份唔系就系表哥咁简单， 系 表姐 啊！我今日系魅力大叔，我人又温柔又体贴啦，又40岁以上啦，又 同埋咧得啦， 咩 啊？系啊，我啱想讲，你系真系有种魅力嘅。第一，你好有即系嗰种才学啦，即系你言之有物啊，同埋你，我留意你其实你几留意自己着衫，即系你几 贪靓噶嘛， 注重自己着衫吓，系咪啊？ 多谢你赞啊！ 我都觉得你系， 我仲加多 温柔体贴。 又幽默， 系啊，謝啊，我最今日有白鴿眼添，我睇唔到冇魅力嘅表弟們啊，點解你哋咁噶？上到中年都唔執下自己啲外表，搞到咁，我算唔算白鴿眼呢？ 算啦， 算啦， 係啊，有乜問題啫？ 睇美人啦，咁你生活當中有冇遇過白鴿眼嘅事件？ 梗係有啦， 無論你做個白鴿眼又好， 或者啲人 係嘅， 兩個都得，主動又被動都得。我試過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日本人不嬲好禮貌嘅，係 啊， 咁啊去瀨湖內海咧，去啲倒喎，咁啊去完之後咧，成身汗，咁啊夜晚黑咧，唉，行得咁攰，不如獎勵自己啦。咁喺間酒店，喺間好靚嘅餐廳咧 ，fine dining 一個人，點知入到去，我著牛仔褲、白色恤衫，但係成身汗。對方個侍應打量由頭到腳打量你，係好似唔係好想俾個位你坐，但係成間酒店即係間餐太吉啦，佢唔可以唔招呼我。咁但係我 feel 到就係啊，佢由上頭由頭到腳咁樣打量你，發覺有少少被白鴿眼嘅 feel 啦。 係， 你哋有冇試過咧？ 梗係有啦。 咁講係有啦。 我哋就我講白鴿人比較多。我白鴿人，如果你講話即係喺街嗰度，可能打量人哋啊，或者去睇人哋嘅話咧，其實呢一樣嘢都係我自己嘅觀察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好多時候你就會見到有啲人好騎呢，我就覺得嘩著成咁。咁其實如果我有朋友嘅話咧，同我係 friend 嘅，我同佢會大家一齊冇錯，大家就會分享，跟住講得好開心。 點預角度啊？ 冇錯，跟住都講下佢哇咁都得，咁都出得街嘅，咁樣咪屋企咪冇鏡啊，好開心嘅。 點啊？你哋有冇啊？ 我又真係冇乜。 我有，我中意睇人。 我有啊，想講咧，我咁啱 Doctor Matthew 講，譬如去開啲luxury 啲嘅鋪頭啊，或者餐廳，即係可能你問多幾句都會覺得你嗰陣真係細細個啊，話僆仔你有冇錢嘅，陣間冇得埋單，或者你係咪賣嘢噶？ 係咪你自己感覺 都唔係佢啲眼神，或者你問多你幾句咧，佢都唔係好想答你嘢，或者覺得你。啊，好煩啊！點解問咁多啊？ 佢問你兩句咧，其實想試下你嘅啫。 佢想試我， 係啊，即係覺得你都唔係買咁啊，唔理你啊。 咁但係有時你好，你未入過嗰啲鋪頭，你即係玩未買過，你想問多幾句噶嘛？ 係啊， 佢手 有。我突然間諗翻起，我就琴日買嘢嘅時候俾人白鴿眼啊，好開心啊！ 真係好開心，點解啊？ 件事係咁嘅，因為咧我就真係咧去咗有某一個嘅就化妝品嗰個 counter， 咁我行入去嘅時候咧已經見到咧就係嗱，其實佢哋冇咩人嘅，即係可能佢就個 counter 裡面嘅話咧有成四個人啦，咁但系咧就有一個人喺度賣緊嘢嘅啫，但系賣緊好大堆嘢，咁我見到咧就有三個人，我一買嘅時候咧，佢三個向我迎面咁行埋嚟，到最後尾就有一個人咧，佢就即係招呼到我，嗰位係位男士嚟嘅。其實咧我真係唔知道佢我應該要買啲乜，但係嘅就即係我應該話我唔鎖定嘅就係我應該要買乜嘅時候，我想買口唇膏。我買到去嘅時候嘅話，我就問佢咧，又呢樣又問，又問呢樣問完之後嘅話咧，你已經開始見到佢嘅就係佢唔耐煩，你都知道嘅就係你點解冇幫襯？咁你就開始係由開頭嘅時候，你見到佢就哇！佢好熱，我熱身，跟 住你係，係 啦，冇錯。跟住開始見到我就話：哇！呢個人都應該係冇幫襯嘅。點解我真係問完曬所有嘢之後，我唔買。你見到佢即刻真係嗰一下嘅就係覺得。行開，即係連再見啊，又或者嗰啲好客氣嗰啲就 冇曬殷勤啊。 係啊，其實你都可以行個圈之後，你諗下，如果你中意嘅話，你可以嚟揾我啦。有啲都會咁噶嘛，佢冇啊，即係嗰一下我就我諗下先啦，跟住佢。 毫不遮掩情绪， 有晒眼神， 毫不遮掩，系咪白鸽眼？呢个系被白鸽眼。 喂，其实呢样嘢我觉得好傻噶。嗱，譬如今次我真系冇帮衬，或者我下次会帮衬咧，即系如果第一时间俾啲咁嘅样人嚟睇下，即系点会揾你？ 而家唔会噶啦， 谂呢啲噶啦， 唔掩藏情绪， 唔会噶啦。 我听日都未必喺度做啦， 有咁讲， 唔会谂长，唔会谂长远。 同埋佢会觉得你啲咁嘅客系咪？呢咁嘅衰客啊，即系我啦，系咪？佢唔要阿爸啦， 系啊， 系咪啊？ 其实咧，以前咧有一段时间，而家冇啦。咁啊，以前有一段时间咧，有一种咧叫做爸爸妈妈嘅。唔知點形容嗰種情緒啦，就係好似好驚麻煩到人，因為你去到人哋啲公眾地方咧，啲僆仔會走嚟走去啦，你又會要求要嗰啲叫 B B 凳啦，一陣間可能佢又倒瀉杯嘢啦，即係好多呢啲嘢咧係會驚人哋會嫌咯，會得咪為人哋帶嚟麻煩咯咁樣。咁咯，有一段時間係，有時譬如去到啲地方，啱坐低，試過有一次咧，喺一間好 fine dining， 帶住個小朋友啦，仲好細啦，佢喂喂聲大聲喊啦，但係嗰邊有啲人喺度彈緊啲輕音樂啊，有啲人喺度細細聲喺度食嘢，喂喂喂咁樣，嚇到咧即刻要抱咗出去先咯。咁呢啲係會啊，有一段時間即係爸爸媽媽的尷尬咯，即係驚人。 但我想講喎，呢啲咁嘅位如果我真係就算係好唔開心嘅話，我都唔夠膽白鴿眼嘅喎。 係啊， 係咪啊？因為你。 你明白我意思嘛？係啦，你呢啲咁嘅委員同我講咁嘈㗎，有冇家教㗎？你唔講得出㗎呢啲説話，只係心裏面喺度諗㗎啫，啱唔啱啊？呢個係另外嘅一個舉例，我覺得。係係。好，咁我哋你有冇啊？你有冇 啊？我真係好少，不過我唯一試過一次，我好深刻印象。有一次喺國內咧，陪啲朋友去睇車，嗰啲車咧講緊上七位數嗰啲啊，係啊，咁佢可能有人招呼啦， 梗係啦。 咁我又周圍望下啦，咁啊，又想開個車門，跟住 開唔到， 係啊，唔知點開啊，真係唔識開噶。原來嗰道門咧，嗱，人哋前頭前即係。駕駛座 明啦明啦， 即係 總之係， 原來咁樣開嘅。 啊 哈！你見過未啊？ 好似佢話翼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哇！ 貴車好多麻煩，好多奇奇怪怪嘢嘅貴車。 我真係好想試下。 連門你都開唔到嘅，佢已經知道呢個唔 係。係啊！ 先生，唔係摸呢度噶，唔係咁開噶。巴士就唔喺出邊，你想坐巴士啊？ 先生唔好亂摸。 你又唔好意思，我平時坐開直升機啦。 哇！嗰刻真係有啲尷尬，但我覺得人哋白及我都啱。 佢有冇走埋 serve 你啊？ 跟住唔會啦， 佢驚我整壞啲嘢啫。佢唔係 serve 我，總之係跟住喺我後邊。你著。最好唔好搞，即係佢眼都寫住最好唔好搞。 你 feel 到嘅，你 feel 到嘅。 係啊，咁啊，算啦，唔搞啦。 OK， 我想睇下啫。 好， 咁啊，不如咁啊，睇下封信啦。咁啊，讀者咧一個老師或者講翻小朋友有白鴿眼點看待咧，點樣教導佢哋？咁啊，一個中學老師。 多谢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 Teresa， 系一间 Band One 学校嗰度教书嘅，一个学年就完啦。我对今年咧教嗰班学生咧有啲失望啊！校长今年咧安排我教精英班，我发现咧班里面嘅学生咧读书嘅成绩都好叻噶，但系佢哋好容易咧就会睇唔起成绩较弱嘅同学噶噃，佢哋觉得自己系精英班，睇唔起隔篱班嘅一啲同学。班入面有一个同学患有自闭症，有部分的同学就会嫌弃他，不肯跟他同组。最令我不开心的就是班入面有同学要出去参加一些校际比赛，他们拿到第二名都不开心。而队长叫其他的同学不用为另外一间学校胜出的队伍拍手恭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么说。唉，我下年咧会继续佢哋嘅班主任啊 ，Dr. Matthew 啊，同埋各位主持，点解而家啲学生会咁骄傲嘅，睇唔起人嘅？你哋有啲咩建议俾我啊？点样可以好好地咁教佢啊？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自古之有，即系阶级观念啊。我覺得階級觀念自以前好多年前都有，我哋就算讀中學嘅時候其實都有嘅，坐啲咩車翻嚟啊，定係行上去 啊， 有分別。 又或者成績嘅優劣都有，原來嗰幾個玩嗰幾個通常成績差咧會走埋一齊，但叻嗰啲你會自己走埋一齊玩。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就校園裏面都係有的，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覺得 係咪自有人類以嚟嘅，我就已經有啦。 有分別心 啊， 係啊， 識得分黨分派 會㗎。譬如我知道啲學校咧，即係唔係淨係學生，其實 even 有學校嘅文化咧都會做就呢樣嘢啦，譬如有啲學校 interview 啲學生，揀啲學生咧，佢想了解你嘅屋企背景。 哦，係啊，係啊， 佢問都係好。 爸爸做咩啊？ 爸爸 住邊度啊？ 頭先坐咩車嚟？ 係啊，坐咩車嚟啊？ 車嚟啊？ 戴咩錶啊？佢係問呢啲入面先問你收入喎，咁佢就判斷。 去到戴咩錶都會。 係啊， 暑假邊度玩啊？唔好話去長洲啊， 梗係講歐洲啦。 你話長島？ 長島啊， 長洲。 咁啊會啦。讀書時候會譬如啲班同學話啊 ，A 班咧個 B 班睇係咪 C 班？ 因為咧我嗰陣時係 A 班最叻噶嘛，即係佢用成績去分噶嘛，係。 系啊，会啦。班入边又会排名次啦。譬如老师派卷咧，有冇试过咧？将最高分开始派起， 有 到到最尾。 你有冇试过？ 我梗有试过啦，仲系最尾，我系最尾收卷，我觉得知过。 你而家做老师，你有冇咁？ 梗系唔会啦。 咩科啊？ 历史科咯，即系最尾嗰几个收，因为咁耐都未到嘅，四十分合格，嗰个四十分啊，跟住到三十几，死啦，最尾收 啊！好惊啊！ 到到今晚仲记得，我想唔知哎呀。其實好羞愧啊，同埋即係令到一個 public shame 啦，都係。 其實你羞愧完我之後咧，我唔會改進嘅喎，我只會覺得嬲咗呢科，憎咗呢科嘅啫。係 啊，逃避啊。 係咯。 有啲咩例子啊？生活當中有冇啲歧視嘅例子咧？譬如讀書成績咧好，讀書班，我讀名校，你咪讀名校。工作咧，工作有冇啊？工作嘅歧視 更多啦，係嘛？ 係啦，譬如你份工嘅專業啊，收入高啲啊，你住邊區啊？仲有咧？ 着工作我都试过啊。系点咧？嗰阵时咧，我去做广告公司，唔同广告公司都会歧视你嘅。哦，不如话我 歧视唔同嘅广告公司。 系啊，即系我系名牌广告公司。 梗系啦。 哇！一睇哇，你咩公司都未听过，会噶，因为试过一次咧，就去 pitching 啊 ，pitching 一个科技 啊， 系科技嗰阵时系最即系最丰盛嘅年代，吓咁嗰个 要求亦都好高， 好高嘅，个个都想攞呢个大客，因为佢系即系科技界嘅大哥嚟嘅，咁我哋去咧卑微啲，攞个烂鬼 portfolio 袋，即系甩咗边嗰啲咧，咁人哋哇西装骨骨成队兵咁啊粗入嚟， 好有 型，即系男又高大威猛，女 又 靓 女， 系啊， 真系拣过噶， 系啊，真系啊，咁我哋系真系俾人鄙视嘅，跟住坐 系嘛， 即系嗰个长台咧，坐到最尾尾嗰度，因为有个人未 brief 我哋，佢话即系好公道嘅，同一时间讲晒俾大家听要咩条件，大家问问题，咁人哋梗系问啲好专业嘅问题啦。我哋呢啲唔知点解，即系有啲杂牌军 feel。 系，我都试过，嘅就有一次，咁就系去做某一间大酒店，唔系即系嗰啲靓嘅酒店啊 ，hotel 啊，系啦，咁就做个 annual dinner， 跟住咧嗰个人咧就好好嘅，佢就话我哋今日咧就你只要揸架车嚟，跟住你交俾酒店帮你泊车就得噶啦。咁我都系揸架沃尔沃迪嘅车啦，跟住咧佢。佢落嚟嘅時候，佢就話：哦，李小姐係你咁，跟住佢就好尷尬，因為通常你會見到嘅就係呢啲代客泊車嘅，佢哋會泊喺個嗰個酒店。我講緊嗰間酒店係有個 function 喺門口嘅，咁你會見到嗰啲哇，全部都係菲普德嗰啲勞斯萊斯啊、Body 啊啲，全部都係靚嘅車。跟住佢見到你啊，整個咁嘅車俾我，跟住你見到佢就幫我代客泊車，佢就拗曬頭，我可以將佢擺天咧。 佢想個靚仔嚟， 佢有我見到佢望一望，跟住就諗一諗，得冇問題。我幫你跑去，跟住就見到 地牢，見到地牢，我都試過， 冇俾人見到， 我諗其實佢有指令，有 advice 嘅，即係話明一啲唔係好出眾嘅車，或者即係呢啲車咧，最好有咁遠擺咁遠。 佢真係好難做， 你試下你 啊， 你通常 驚點解影響佢個酒店嘅 形象啊？ 陣間有個大媽耍嚟到嚇， 冇錯啦，我冇怪佢啊，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咋。我自此以後嘅有時佢哋代下泊車，我話唔使啦。因为其实我会觉得系令到代客泊车嗰啲系好难做嘅，因为我架嗰啲咁嘅前七， 我以为你话自此以后你会努力工作赚钱买到大 车。唔会啊，我点会为咗佢哋换架车？ 不过呢个系嘅，呢个系我觉得佢哋系真系有个谂法咧，一个传统嘅系唔会俾呢啲车咧系泊喺最当眼嘅地方，系咪先？即系有一种世俗嘅想法，好似我嗰时候去建工，咁嗰、那个。見我嗰人佢就睇我嘅 portfolio 啦，佢話：呢間中學都幾好啊，即係我哋間中學嚇叫名牌中學。跟住再睇一格，你去咗呢一間嗰陣時仲係大專啊，未係大學。點解呢間中學會跌咗落呢間大學㗎？咁樣樣，即係我唔識答佢咯。即係意思就係點解你中學都仲係幾好，去咗大學嘅時候會入咗呢間㗎？咁樣，但係佢冇再講啦，即係冇踩落去，但係已經好難受咯。 有冇請你啊？ 最后是有的，不过就不是做那个部门，做另外一些部门。 你为什么这么没骨气呀、啊、激死我。 收你都不做嘛。 对啦。 要傲气嘛，输人输阵。你要没公开你要没公开都要拿回尊严嘛。 但我觉得有时其实有某些白眼我们好像已经接受了。即是好像他这样他将我的车拍了地方。我觉得不 OK 啊。他接受我们体谅他 的 事情。 我 觉 得我不会 拒 你，你真的就是好大的车来 嘛。摆出来是吧， 今日喺度做嘢喎。 小楊，你有冇試過啊？ 我諗係都係工作咯，即係譬如嗱，我突然間諗起，譬如關於工作，有時咧好搞笑。你有工作，但係可能你身邊做呢行嘅朋友冇工作，咁佢哋都好似會唔中意，或者係我又唔可以叫白鴿馬主就唔中意啦。咁但係譬如頭先，我又唔深究佢點解會咁樣啦。咁但係咧，譬如 點解你覺得佢唔中意你咧？ 嚇、啊！你會 feel 到噶，即係佢哋啲態度啊、言語上啊、講嘅嘢啊。之後下頭先馬老師又講，譬如可能你出嚟代表嗰間公司個鹹頭，咁我之前嗰段階段就係簽咗啲電影公司。咁你出去拍嘢都係噶。如果你會覺得你喺呢間電影公司或者有啲更加好嘅電影公司嘅演員出到嚟，咁你個待遇又會唔同啲啦，同你嗰個交接啊。讲嘢嘅态度啊，说话都会，你会听得出有分别咯。咁我都相信呢啲都系俾人白鸽眼嘅 經歷嚟嘅。 如果你喺演藝界嚟講咧，演員更加咯，即係咩演員？你係臨機行開 先啦， 臨機 特約主要演員 或者紅嘅演員、一線演員，嗰啲就好明顯啦。 待遇係好唔同嘅， 好唔同嘅。 咁你有冇睇過《Pretty Woman》啊？ 有。 Julia Roberts 起咗喺比華利山行間名店，俾人白鴿眼。跟住第二日之後咧，墮入愛河啦！邊個 Richard Gere 中意佢？ 俾張卡佢， 俾張卡 任佢買， 要俾佢揀啲靚嘅衫。咁啊，揀完扮曬啲靚衫咧，變咗一個淑女一樣。於是咧，佢咪走，等佢揾琴入嗰間鋪頭，同個女士講，問翻佢話：我想問你 sales 咧，係咪如果你每一單生意做成嘅咧，你會抽傭嘅？跟住個女士話：係啊，係啊。佢已經 其實佢未認得佢添啊， 係啊，認得佢㗎。跟住 Julia Roberts 就話。You made a bad mistake. 係， 我哋聽聽呢一首歌《Pretty Woman》。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交所今年九月23日起实施新安排，证券市场在恶劣天气之下不停市维持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在新安排之下，投资者在香港发出8号信号或者以上的台风信号，或者黑色暴雨警告期间，可以如常买卖香港股票及衍生产品，亦都可以透过沪深股通买卖内地 A 股等。他说，环球主要股票市场包括深圳和上海，现时在恶劣天气之下维持交易，形容香港现在的做法是另类， 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冇理由唔睇齊。又話絕大部分交易都屬於電子化，冇合理理由其他市場喺惡劣天氣之下可以不停市，而香港做唔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今日稍後將會聯同港交所同監管機構舉行記者會，介紹具體細節。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布的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之中，香港排名上升兩位至到全球第五位。在年報的四個競爭力因素之中，香港在營商效率和基礎建設的排名明顯上升，跻身在全球前十名之內。政府效率排名亦都高居在全球前三名之列。經濟表現的排名亦都大幅改善，反映去年的經濟復甦。政府發言人說，年報在綜合客觀數據以及商界意見等的因素之後，繼續肯定香港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在中央的堅實支持之下，香港經濟自疫情之後持續恢復，特區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堅定市場信心，這些工作穩步推進，取得良好進展並獲廣泛認同。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澳洲訪問的最後一日，到珀斯一間中資鋰電池廠天齊鋰業參觀。外電報導，澳洲開採全球52%的鋰，其中絕大多數以礦石形式出口到中國進行精煉並用於電池，特別是電動車產業。李強到訪表明中國對澳洲清潔能源技術所需的關鍵礦物有巨大興趣。李強之後又參觀一個用於清潔能源生產的私人研究設施，並將會與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一起出席在珀斯舉行的商業圓桌會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偏高，星期三和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1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4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6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7跌3仙，紫金矿业15.88跌4.4，腾讯控股381.4升2毫，美团116.2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5.12跌4仙，阿里巴巴72.35跌1.5，比亚迪股份232.4跌1蚊，中移动72.95升3.5。建設銀行5.57升4仙，友邦保險55.1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9，加元1.374，人民幣7.256，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8,390点，升287点。港金报21,6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39.91美元，卖出23,24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一带系车多噶。咁另外，窝打老道入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喺九龙塘会。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 自由，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另外提翻你啦，尖沙咀嘅嘉兰围系有路陷，嘉兰围近嘉年威老道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另外坚尼地城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荷兰街一段嘅慢线系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个个笑到依起棒牙，因为就快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公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今年六月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继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院中人，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我哋又翻嚟啦，表弟表妹。 你何必搞到把聲咁？ 我中意咁嘅，懶懶地，好似 窩窩地。你唔好怪表妹啦，佢見到魅力，唔係魅力大叔，感受唔到自己啊。係 啊，好 窩啊！我哋上半部就講緊就話啊，白鴿眼啦，睇唔到嘅文化啦。咁不如就講探討下咧。心理學點樣解釋？點解我哋會對人咧有咁樣嘅歧視啊？唔好嘅態度咧？小羊羊有冇啲咩？ 有啊！心理學咧有一個叫做 in group out group bias， 即係如果譯咧叫做團體內同埋團體外嘅一啲偏見啊。咁咧其實就係想講咧，其實我哋人嘅活動入邊咧，當我哋去聚埋一齊咧，好中意就會 form 一啲 groups， 即係 form 一啲團體啦。而且咧亦都會分。啊！我哋係團體入面嘅人同埋團體出面嘅人，冇錯啦。咁如果對於團體出面嘅人，即係所謂叫 out group bias 咧，我哋通常如果係唔認同嘅直情係，如果我哋有啲團體外嘅，我哋唔認同佢，覺得佢唔係我哋呢一 group 嘅人啊，咁通常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唔好嘅感覺啦，或者一啲唔好嘅 impression 係啦，對於佢哋啦，亦都會排斥佢哋啦，亦都甚至呢個排斥咧係會產生一啲敵意嘅。咁亦都通常咧，我哋係但係好搞笑，我哋係唔認識嗰啲人嘅，即係一個 individual 嗰啲人咧，我哋係唔了解佢啦，唔認識佢啦。但係因為知道佢唔係我哋團體入邊嘅人，總之我哋就去排斥佢啦。 自己有啦， 冇錯啦。咁我哋通常就會對佢嘅行為啊、態度啊，就係視乎佢係嚟自邊一個團體啦，佢係團體內定團體外啦。我哋都傾向咧會出現一啲所謂嘅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即係一啲偏見同埋歧視嘅。咁亦都有咩後果咧？就是、有時有啲資源咧，我哋會對我哋。in group 嘅人我哋會分享啦，但係對於啲 out group 嘅人咧，啲團體外嘅人咧，我哋就會唔俾啲資源佢，佢唔係我哋嘅人，我哋唔好同佢玩，就係咁樣啦。 就係著數俾自己，佢係唔屬於自己人咧，所以就對你冇咁好啦。 當然 Matthew 話歧視係一個向下噶啦，即係貶義噶啦。但另外一種偏見咧，就係你見到佢揸嘅靚車，你突然間你要對佢有好感嘅，即係你會你嗰種偏見咧係一種叫 favor 咗嘅，即係好，你明白意思啊？即係有時你見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你可能又會對佢殷勤啲啊咁樣，係另一種嘅。 有另一種唔同嘅態度啦， 唔同嘅偏見，但係偏向係 正面啲嘅， 係俾佢加分嘅歧視咯。但佢可能佢都係個衰人嚟㗎，可能係咪先？ 即係偏見係一個中性嘅形容詞啊？ 咁我唔知邊頭先你講正向嗰個，我唔知邊偏見。 如果你咁講嘅話，係咪用偏見嚟形容？ 對於唔同嘅人咧，我係有唔同嘅態度反應。對於我哋 outsider 同我哋唔係同類嘅人咧，就會對態度冇咁好嘅。但如果嗰啲人你覺得你會 look up to 嘅，你就會傾向對佢態度好啲啊，尊重啲啊。咁我唔知係咪都用偏見啊，但係就分開啫，就係 帶咗一種 bias， 我覺得 都係 bias， 係啊。 但係個 bias 嚟自咩咧？咪就係我哋嘅分別心咯。聖於講得好就係話，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嘅，呢個係人性。咁點解有分別心呢？就係、因為我哋原始以嚟就係我哋冇分別心嘅話咧，我哋唔能夠生存咯。我哋嘅祖先係越咩？ 當資源唔係好夠嘅時候嘅話，你必須要咁樣係 啊， 冇錯，喺個生存你必須要有嘅技巧， 必須要有嘅。咁同埋有分別心嘅話，有categorization 將你分類嘅咧，我哋做嘢係有效率啲嘅。咁呢個係人之常情啦。咁但係跟住唔好嘅話咧，就係咩？就係歧視咯，對人有偏見咯。譬如啲咩疫情期間咧，好多人咧對於亞洲人都有歧視 嘅。哦，係啊，係啊， 佢覺得係哇，呢個病係亞洲傳過嚟嘅，於是咧就對所有嘅亞洲人咧有啲敵對嘅態度啦。譬如當國家窮嘅時候，有啲國家會覺得咩啊？覺得啲新移民咯，移民嘅咧令到我哋啲政經濟差咗咯，咁你發覺都係有啲分別心造成。 係啊，種族之間都係啊， 係啊， 即係你硬係會覺得某啲嘅民族或者咩，你會覺得佢可能係窮啲啦，又或者可能佢係會可能性格上差啲啊，即係咁咯。 呢樣嘢係咪天生㗎？因為其實我哋有聽過嘅就係話，我哋自己人啊，每一個人啊嚇，你其實當你要去處理有好多個資訊嘅時候咧，你都係傾向於嘅就要將佢group 係啦，因為你要有效率地去處理一啲哇排山倒海而嚟嘅嘢嘅時候，你係會咁樣嘅喎。 個 decision making 咧， 係啊，會唔會因為咁樣？ 咪嗰啲咩嗰啲櫃咧嘅咩？ 白 子櫃啊，就專係分門別類咧，就係好快揾到你需要嘅藥物 啦。 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機制咯，人性嘅機制就係最短時間將你分類咧係最有效率。但係唔好嘅時候咧，就係有時你唔清唔楚咧，唔準確咧，會帶嚟啲偏見啦、偏執啦，或者啲歧視嘅情況咯。 會唔會有時都係受屋企嘅爸爸媽媽影響咧？即係譬如可能爸爸媽媽本來對某啲嘅基層人士咧都係比較 look down to 嘅，咁你喺爸爸媽媽嘅即係身邊睇得多，你都會係有嗰種感覺咯， 係啊！啱網上見到話，可能你都聽過啦，就係、有個小學生咁咧，有一次學校去旅行喎，咁咧啲同學仔見到佢媽媽，咁啱媽媽喺街度咧係掃地噶，咁個同學仔啲朋友認得啊，你媽媽喎，跟住咧話父佢咯，你媽媽掃地噶，做啲咁樣嘅咧睇唔起佢喎，咁個同學見到。個媽媽都聽到，個媽媽真係好尷尬、好難堪。哎呀，我拖累咗個女女啦。點知個女女講一兩句説話咧，令到媽媽即刻窩心曬。如果你個女嘅話，你點樣答啊？啲同學笑你媽，掃地啊，做啲咁低下嘅階層嘅工作。佢個女女話咧。係啊，我媽媽係掃地嘅，不過我欣賞尊重佢。點解呢？就係、如果佢冇幫手我哋掃地嘅咧，你平時放學行街咧，地下唔會咁乾淨㗎。係 㗎， 不過真係㗎，係 真㗎。 打完風之後你就好覺㗎啦， 冇錯，深深感受 到。你冇呢啲咁樣嘅幫你掃地嘅哥哥姐姐嘅話，可邊有咁快回復翻即係成個家成個使用，可以令到你真係好好地咁樣去揸翻架車翻工啊？ 冇錯， 係咪啊？ 我記得嗰陣時咧，有一個小朋友咧，我問開佢：你屋企有邊幾咩人㗎？數嚟聽下咁。咁有爸爸啦，有妈妈啦，有死蠢啦咁样。我话边个叫死蠢啊？佢话我工人咯。点解你要咁？点解你要咁叫？我哋成家都系咁叫，死蠢出嚟咁样。咁你谂下啦，即系佢嘅。即係家庭嘅氣氛係咁樣，咁 教育都好難受， 係咪先？ 我聽到， 即係可能佢係印尼工人，佢唔係好明白你講乜。不過其實我覺得都係唔好咯。即係總之你好似教緊一個細路仔係歧視或者即係改一啲咁欺凌， 係啊， 嚴重啲可以講係欺凌咯。 但係到最終嘅時候，佢係會報翻喺自己身上嘅。 係啊， 因為你係咁嘅人，你咁樣教你自己嘅下一代，係咪啊？到最尾嘅時候冇錯， 身邊成日出現。 佢到你到你爸爸爸爸媽媽可能嘅就係會比較可能係老啲或者點嘅時候咧，佢就會咁樣睇你噶啦，係咪？ 咁我哋點樣幫助你下一代唔好成為一個咁樣嘅情況咧？我哋一齊諗下計，幫下老師啦 ，Teresa， 佢下年咧要做翻班主任喎， 就係對住呢一班學生， 對住班學生就睇唔起人，人哋差又唔高興，人哋贏咗呢個。就唔會戥對方高興，咁我點樣幫佢哋咧？咁啊，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好多集之前咧講個 term 叫 mere exposure effect， 大家記唔記得咧？ 即係 exposure effect， 即係總之你對於一樣嘢係 neutral 嘅，總之成日見到呢一樣嘢，成日陰陰陽陽咧，你就會對佢會愛上咗呢一樣嘢。 你有冇睇過舒特拉的名單啊？ 有 嗰、那個商人咧，起初咧其實佢唔係真心想幫嗰啲猶太人，即係可以幫佢做下生意嘅啫。 係啊，做生意嘅啫，就 係冇即係賺少揾錢啊！但係就因為 mere exposure effect， 日日同佢相處，發覺原來佢哋 見得多 ，你發覺佢同我係冇分別㗎，都會受苦，都會難受，都會勤力工作，會尊重其他人。日子耐咗咧，佢一真心認識多咗猶太人咧，佢係選擇去幫佢哋咯，即是犧牲咗自己。 係啊。咁呢一個係要有時間嘅， 係啦，需要時間， 你需要一啲時間去了解 對方。所以你咪成日講融合教育咯。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好嘅政策嘅，以前咧就話將某一類嘅 special needs 咧就擺落啲特殊校度啦。依家就係希望就係盡量咧啲係其實佢智力冇問題嘅，擺落主流校一齊讀書。點解？就幫一啲其他同學去接觸多啲咯，認識多啲。佢哋唔係 burden 嚟㗎，而係同我哋有差異，但我哋一齊去 learn with each other， 去 celebrate 個 diversity。即使我哋唔同都好啦，我哋可以一齊欣賞、一齊進步嘅。所以好多年前咧，間學咧係接差唔多要接啦。點解咧？收生唔夠啊！但係後面咧成為明星級嘅一間學校。點解咧？因為呢間學咧收咗好多弱勢嘅社群啊，嚟自內地嘅學生，有好多 SEN 嘅學生，本來咧係收生不足嘅，但因為一個好有魄力嘅副校長咧，結果將成間校升升有色。佢其中一個策略咩咧？就係每一年咧唔使翻學，就係做一樣嘢啫，就係我哋將每個學生做得好嘅嘢去 display 出嚟，去 honor 每個同學。即使你有自閉症，你有讀寫障礙咧，你有每方面你有嘅才華噶嘛，你畫畫叻咯，有啲音樂叻咯，有啲係數學叻，有啲係音樂叻，我哋將每個同學叻嘅咧一齊去celebrate， 咁結果咧，成間學嘅理念咧係互相 support 咧，感染到好多家長。結果呢間係教育局咧，將佢變做明星級學校，邀請呢啲老師學校咧去同其他學校去宣傳，你點樣做行教學㗎？咁我覺得呢個就係 mere exposure effect 啦。咁你作為老師，你覺得做啲咩策略可以鼓勵同學唔好咁多歧視，唔好咁多睇唔起人嘅情況啦？ 我覺得最有效，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咧，就係去培養每一個人或者小朋友嘅 empathy 咯，個同理心。因為譬如頭先嗰封信都有講，即係佢哋都會有輸嘅時候噶嘛。即係你可以同佢哋講，其實你輸嘅時候，如果有贏嗰班人都係睇唔起你，你會有咩感覺呢？咁我同埋覺得頭先阿 Dr. Matthew 講得好，就係每一個人佢都一定會有佢嘅優點同埋缺點。即係可能大家有啲係學科叻啲嘅，有啲可能係非學科叻啲嘅，即係唔可以因為大家有優點同埋缺點就係互相攻擊或者互相排斥咯。 可唔可以？ 我諗到啦，搞咗一個活動嘅就係頒獎典禮。 啊，頒咩獎咧？ 個頒獎典禮嘅就係你有啲乜嘢？ 沒有白鴿眼年度大獎。 應該係話就係總之任何嘅一啲大家有分別嘅嘢嘅話，都攞出嚟俾個獎佢。即係譬如可能就係話有一啲人可能佢咩咩冇咁叻嘅。通常你一定係要贏啊，你一定係要優勝啊，我哋先至會頒獎嘅。但係如果佢可能有一啲人，佢可能有啲位置係唔係咁好嘅時候，我哋都俾個獎佢得唔得咧？ 啊， 進步獎咯， 進步獎啦，或者 未必係一個進步獎，但係我哋可以 celebrate 佢哋失敗嘅嘢。 冇錯，就係、是、celebrate the best mistake of the year 難。難翻嘢， 冇錯啦，就係咁嘅意思。 哎呀，我今年做錯咗啊， 都有噶電影界咧， 難翻嘢。 係啊，我要 celebrate 啊！ 電影界有啲咧最爛嘅電影大獎同埋最爛演技大獎嗰啲咯。 喂，真係有喎！呢位 Barry Harry 咧嗰陣時攞最佳奧斯卡，跟住咧佢係盛裝出現，靚仔食咧，咗幾年前咧攞奧斯卡獎咧，我今日攞金草莓獎。 冇錯，要多謝媽媽， 多謝你哋咁多人喺度嘻哈啦、挖苦啦。最尾咧佢講幾句語重心長説咧，成場靜曬㗎。點解咧？頭先佢講得好就係、是。佢多謝媽媽，點解啊？因為媽媽細個成日同我講嘢就話，輸咗就係輸咗。如果一個人唔能夠面對失敗嘅話咧，佢冇資格去攞獎去成功嘅。所以我今日攞呢個獎，我知道做得唔好，所以多謝大家。如果成場 加曬分，即刻加曬分， 你入報紙頭，你都冇一份挖苦佢㗎。係 啊，佢就會將呢一件事話扭轉變成一個好 正 向嘅嘢，係咪啊？就係啊，所以我覺得佢就可以搞個咁嘅頒獎典禮咯。係啊，去 celebrate 我哋嘅失敗嘅地方。 行。 系，同埋有时我觉得大家系唔了解，所以先会有产生好多嘅歧视啊、prejudice 啊、偏见啊咁。系咪可以好似先你所讲，等佢哋接触多啲，俾啲机会佢哋合作，一齐 join project， 等佢哋互相去认识，喺从工作之中去合作之中，佢会知道哦，原来其实佢都好勤力嘅，或者佢成绩唔好，但系原来佢已经系用咗好多心机去做，不可能。做得不好咁解嘅啫，咁會加深我了解之後，就減少人與人之間嗰種嘅唔認識帶嚟嘅歧視咯。可以 合作啦 ，collaboration 啦，做 project 啦，或者咧喺我班房嘅壁布咯，佈置一啲嘢咧，就係、是、一啲好靚嘅一啲 words of wisdom， 例如 Mother Teresa，你即刻諗起啲咩説話？德蘭西都講過嘅咧，佢其中一句説話講咩 ？There's no peace in the world because we have forgottenWe belong to each other。 嗯， 個世界點解冇和平啊？就因為我哋已經忘記咗，我哋屬於大家。 嗯， 嗰陣時咧，你講啦。 唔係，我諗起你，我睇翻你頭先嗰個信啦。我諗翻我自己讀中學咁多年啦，我自己屬於唔好嗰啲嚟嘅。 嗯， 但我又覺得成班同學都玩得好開心啊。 點解個 我諗嚟諗去，我都諗唔到，即係。即係我真係玩得好埋嘅，我諗唔到，我唔知而家咪 即 係 佢分冇分話嗰啲咩係好成績好嗰啲唔同你玩咁樣， 唔會啊！我哋真係玩得好埋啊，係啊， 都係打成一片嘅。 係啊， 不過我都 feel 到你啲同學仔同你同而家都仲係好 friend。 好 friend 啊，係啊，就算可能啲係達官貴人或者大家收入唔同背景唔同， 諗下嗰啲。 誒，會唔會係因為其實你對人冇呢一樣嘢啊？ 唔係，我諗翻其他同學都係 嘅， 個氛圍 係嚇，個氛圍就係都係真嘅，就話唔着重 competition 咯。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教育局咧派個市學嚟睇間學校咧，佢俾個 comment 好好噶，佢話咧我等緊官課睇你嘅學生上體育堂，我發覺你啲學生咧有啲好有錢嘅，著名牌波鞋。有啲咧係好窮，對鞋爛咗，有啲著白飯魚嘅。但我見到一樣就係佢哋係冇分別心，大家都係打成一片，一齊打得好開心。 嗯、 我就發覺你間學校氛圍咧，讀書成績好叻嘅同學，好差、好有錢、好窮咧，冇敵 都係一齊 喎，係一齊㗎。咁、我好有欣賞就係你間學校嗰個氛圍就係能夠。共融咯， 系啊， 冇過分嘅競爭咯，咁呢個都係好好嘅， 冇白鴿眼咯， 冇白鴿眼 係咯， 都重要。 咁你我最近睇個電影咧，阿陳力過，誒過咗億嘅咯，佢都叫咩咧？ 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係啦。到戲邊咧，知唔知個導演咧？原來曾經 inspire by 一個英國女士，你有冇聽過啊？楊欣知道，你唔知道？就係六幾年咧，有個22歲嘅英國女士咧，遠洋。香港，佢想留低，佢喺城寨生活啊。點解咧？就見到 最近有啲訪問， 係啊，就係個啲城寨啲人咧，有啲人吸毒啦，有啲係性工作服務者啦。佢選擇留低咧服務佢哋，一服務咧係幾十年。你知唔知道今日80歲，佢都仲喺香港啦。呢個女士好犀利啊！佢見到咁多人，啲年青人咧個都話自己黑社會啊，啲吸毒。佢話試過喺城寨邊咧試過，一日見到同一時間100個人。喺度吸毒，佢見到好難過啊！咁啲人就問佢：你唔覺得好灰心咩？呢個呢個力量，佢話：如果連我都放棄佢哋，咁邊個接受佢哋啊？佢係冇分別心噶。咁我哋都提提大家，就係、是、生活當中，我哋咪可以培養一個咁靚嘅心，可以讓呢個世界變得更加好咧。咁邊個男女一齊做一個練習啊？ 好， 培養我哋自己啊，都有一個好靚嘅心，令到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咁呢個練習好簡單嘅啫，純粹聽個故事啫。大家可以覺得適合嘅話，慢慢合埋雙眼啦，聽聽呢一個故事。咁呢個故事咧發生喺波士頓嘅。咁啊，呢個故事係一個主人翁啦，有一日坐火車，咁啊火車上面咧見到一個失明嘅一個老伯伯喎，咁啊就好奇怪呢個老伯伯一個人坐車，咁啊同佢傾下偈啦。咁呢個老伯伯同佢講話：啊係啊，我以前細個咧住喺美國嘅南方嘅，細個嘅時候咧，我哋咧係好多時咧歧視啲黑人嘅。我屋企有個黑人咧，我哋從來都係唔會同一齊食飯嘅，我哋唔會同一啲黑人咧一齊上學嘅。咁直至有一次咧，大個咗去到北方念書啦，咁後咧搞一個派對，我特登咧喺個派對咧寫個字條，就寫住我哋保留拒絕任何人嘅權利。在南方的社会呢，这句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不欢迎黑人。当时的老师听到之后很生气，甚至乎闹了一顿，但是都没有改变到他对黑人的态度。直至有一天他上到大学

知道。 好 ，Billy 嚟到啦， 欢迎你啊！ 系啊，冇错。咁啊咧 ，Billy Bala 咧，李志芬今日有我啦，同埋 Sarah 啦，咁一齐主持嘅。 系啊，咁今日你估我有冇嘢带俾大家食嘅咧？ 梗系冇啦。头先我见到你啦，两手空空， 带咗个希望，不过而家变失望。 咪咯， 系咪下个礼拜再唔带嘢食就冇得做呢个节目？ 你知好啦，连续两个礼拜啦已经。 我哋會俾壓 力，我都見曬骨啦，已經 係係啦，下個禮拜睇下帶唔帶啦嚇。但係咧，通常啲人咧去加拿大咧，一定有啲人帶翻翻嚟 手信啊嘛。 係啦、嗯，你知唔知咧？嗱，考下大家啦，加拿大嘅手信係乜嘢啊？其實唔難嘅， 手信、啊、 因為得得五隻手， 得 幾樣嘢嘅啫。 係啊，係咪一隻手都數得曬？ 即係咪一定本土嘅嘢嚟㗎啦？譬如朱古力嗰啲唔算啦，係咪？ 唔算。 朱古力唔算啦， 唔算係啊。誒，三文魚啊嘛。 系， 我記得嗰陣我有買過啊， 係啦， 俾可以俾你帶翻嚟香港， 帶翻可以， 但佢一買嘅時候咧，哇，有我成個手臂咁長噶， 係 啲 smoke salmon 嗰啲咯， 通常就煙燻咗啦， 煙燻 咗就叫做熟啦，或者半熟啦，睇下點樣嘅煙燻啦。咁啊，嗱，加拿大有特產就係楓樹糖漿啦，同埋三文魚啦。咁啊，三文魚我哋成日都食嘅， 楓樹糖漿有咩咁值得買啊？ 楓樹糖漿 有咩唔同味啊？點解咧？ 楓樹糖漿咧有独特嘅味道嘅喎，系咧呢个 maple syrup 咧，我哋落啲 pancake 度啊，或者系你有时系煮一啲需要甜嘅嘢，你加少少枫叶糖浆咧，个味道咧系唔同啲 嘅 喎。 有用嘅，不过意思即系话专登喺嗰度买就好似有点而需唔需要咧？ 系啦， 但三文鱼就唔同啊嘛，三文鱼真系嗰度嘅特产，同埋真系好多人中意食噶嘛，三文鱼 系啦，不过咧 贵啊嘛，同埋香港买 贵啊， 系啦， 但你嗰边买平嘛？ 而家都贵啦。 但我想问而家嗰边， 我以前啊，讲紧。廿幾年 係會平幾多㗎？ 平好多， 因為三文魚即係咁多年咧，而家大家食魚生基本上一定嘅主菜之一啦，所以都幾貴嘅， 係係係。 不過咧，而家呢一個全球化嘅影響底下咧，係我。舊時喺外國見到嘅好多個牌子咧，香港咧都好容易有得買到，同埋咧價錢咧都唔貴。 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話你要識得買。如果係嘅話咧，要買野生嘅。 嗯， 野生嘅就可以好貴嘅，但係有啲佢係喺 farm 嗰度，其實係養殖嘅咧，兩樣嘢嚟嘅， 係 咪啊 ，Billy？ 你食落去你 feel 到㗎，霉嘅。 唔同三文魚嘅品種啦， 係啊。 舊時我哋喺超級市場買嘅，就算一啲罐頭嘅三文魚都有分啊 ，pink salmon 啊 ，sockeye 啊， 爭好遠。 係啦，個價錢你都見到㗎啦。 爭好 遠。總之你貴 一分錢一分貨啊嘛。 係啦， 你講嘅。 係啦，你貴嗰只咧睇價錢擺就知道好食。 冇錯，但有時你會覺得你買啲貴嘅咧就特別好食喎， 感覺上都好食啲， 同埋拎到翻香港同人哋講好貴㗎，係 啊，你我先俾咋， 係啦， 所以我意思咪就係話你買手信嘅，你會買一啲係香港好貴嘅嘢，你帶翻去你會覺得嘅就哇如獲至寶啊！但如果你同我買嘅嘛 maple syrup， 你做乜嘢啊？你覺得幾有蚊子啫嘛？ 系啦，嗱，头先咧，大家讲嗰几样嘢啦，吓，枫树糖浆啦，三文鱼啦，都好多嘅超级市场都可以买到啦。 系啊， 咁但系咧，你系试过咧去搵人捉未啦，三文鱼？ 唔系我去边度捉啊？ 三文鱼？ 嗱 系啊， 嗱我细个 水域有三文鱼咩？红三鱼啊有， 有都唔识捉啦。 嗱我细个咧有呢个咁嘅经历啦， 吓， 系啦，都几得意下嘅，就同大家讲讲啦。咁如果大家有听我之前嗰几个礼拜啦，我哋细个咧就开个餐馆。嘅係啦，加拿大咁我當時咧，阿柱啊做柱嗰個咧就問我哋借咗錢啦嚇，跟住就冇錢還啦嚇，咁跟住咧啊喂還錢，今日冇錢還，點解啊？係我有個租客嘅，個租客咧就。系冇俾錢我，冇交租。 佢唔俾錢我，我就冇俾錢俾。 系啦， 一個推一個。 不如咁樣啦，嗱，我個租客咧就係印第安人嚟嘅 ，OK。咁不如叫佢捉啲三文魚還住俾你先啦。 咁都得。 咁我哋就係啦，以物易我哋就嚇咁都得，咁啊都好啦嚇，好過冇啊，係咪先？嗱，同大家講講加拿大嘅歷史先啦。加拿大咧，首先咧就北美洲啦，同埋加拿大咧好多好多年前咧就係咧土著，即係印第安人，佢哋喺嗰度先嘅，咁跟住咧先至歐洲啊、英國啊、法國啊，係啦，咁所以咧加拿大立國嘅時候咧就俾咗好多嘅， 跟住你嚟先，係啦，好啦，就俾你有啲權啦， 係啦，例如係啲 natural resources 啦，即係啲天然嘅資源啦，例如三文魚啦，咁佢哋咧就可以捉嚟食嘅，咁樣係啦， 因為你未嚟之前佢咧係咁捉噶啦， 係啦係啦，咁。當時我哋就話：哇，三文魚都好喎、啊，攞住兩條好過乜都冇啦。 係 係係啊，雖然腥啲， 咁 錢一樣都係好腥。 因為你唔要，你唔要都係冇嘢。係啦，不要吧，不要。 係啦，咁所以咧，我好記得咧。 喺一个月黑风高嘅夜晚 ，OK， 我哋就揸住 雨夜， 系啦，即系捉雨夜，我哋揸咗架车啦，去接咗两个嘅土著啦，吓、嗯，咁啊跟住咧，我哋就 沟唔沟通到噶？ 系咯，佢哋讲咩话？ 呢个嗱，呢个嗱，呢个 都沟通到嘅，简单英文啦。 即系我哋见到印第安嗰啲，即系有好多啲 feather， 有冇块面擦几晕？块面擦几晕嗰啲啊？ 咁啊冇嘅，冇嘅，冇嘅，即系 现代化咗 嘅，系啦，印第安人嘅样啦，印第安人就有少少 黑地 咁，系啦，黑皮肤黑啲啊，咁样啦， 眼大大啊， 系啦，系啦，咁我哋当晚接咗佢之后咧，咁大家都知道咩事啦，佢知道佢嘅任务就系帮我哋捉鱼啦 ，OK， 但系呢好搞笑嘅，即系而家我觉得好难会再发生喺呢个现代社会里边，咁当时又唔知死啦吓，而家因为睇好多嘅纪录片咧，就话啊，哇，你有啲咩危险啊，乜乜啊，到当时人哋用咗你啊，都未定啦，但系当时我哋冇谂呢啲嘅， 唔识谂， 系啦，唔识谂嘅，我哋未见过佢嘅，咁啊接咗佢哋两个人咧，就同我哋去捉三文鱼啦， 厨师冇去啊。 嚇、啊，廚師好似冇去啊！ 即係中間人咁樣唔去， 係啦係啦，咁啊接咗佢，咁跟住咧，我哋去到一個地方咧就冇路嘅，嗱有主路啦嚇，跟住行下咧就去到一啲嘅石仔路，即係架車度嗰啲石仔路啦，石仔路 咁， 係啦，咁跟住咧隔離咧就有個火車軌嘅，我哋嗰晚咧仲 夜晚喎，仲要係 係啊，因為我唔知道佢係咪因為夜日頭佢唔想咁陽咧做呢件事， 咁梗係啦， 係啦，咁啊夜晚做，咁淨係得。冇路灯冇街灯嘅吓，净系得天上边嘅好 自然光 嘅 少少嘅月 光、 星光， 再 加埋你架车， 系啦架车咧，我哋当晚咧仲唔小心咧就揸咗落个火车轨嗰度，咁仲要两位嘅印第安哥哥帮我哋手托翻架车出嚟， 都几大力喎。 系啊，嗱咁当晚咧嗰个情景咧就系喺火车轨隔篱咧就好多嘅碎石嘅 ，OK， 咁我哋停咗喺碎石边嗰度啦架车，咁跟住咧印第安人哥哥咧就话：，喂，你哋等一阵啦 ，OK？ 我哋听到好急好急嘅。 佢哋通常系啲名咩叫野鹰啊，咩嗰啲咁啊，狐狸啊嗰啲咁样啊。 咁我唔记得啦 ，OK？ 唔系佢哋啲名系好奇怪， 同森林有啲关 系。系啊系啊， 加少少嘅戏剧性落去，就叫佢野鹰先啦。咁啊， 野鹰哥哥，阿鹰哥， 系啦，鹰哥。咁当晚咧就好急嘅河水声嘅，我哋就睇唔到条河喺边。咁但系听到好急嘅河水声，我估计啦吓，而家谂翻起啦，应该就系河水咁急嘅时候咧，应该系啲三文鱼咧逆流产卵嘅时候。咁逆流產卵嘅時候咧，三文魚咧通常就會喺好淺嘅水嗰度咧一路逆流而上嘅。 係㗎， 係啦。咁嗰陣時阿英哥咧就話：，誒、欸、你哋兩個，你係我哋兩個落去等等，我哋落去打魚。OK， 你等等。 佢咪徒手㗎？ 乜都冇攞。乜都冇攞， 你又信佢嘅？其實佢可以走嘅， 咁又唔係。佢如果佢走，咁唔使嚟啦，係咪先？佢甩底咪得咯。其實 可能佢住喺嗰度咧，佢土著啊 ，Michael。 咁我又諗 佢 唔會走嘅， 係啦。咁當晚我就等咗一陣間啦，大概係十零二十分鐘到啦。 咁快？ 係啦，佢就翻上嚟啦。我都唔知佢行去邊㗎。淨係聽到好急嘅河水聲， 河 水真係好大聲嘅。咁跟住咧， 佢身有冇濕啊？ 我都唔知道黑面掹， 咁 系啦，总之做 系咪佢买翻嚟嘅？ 佢哋 其实佢行后边有个街市， 又或者一个雪柜，哎，可以雪柜个傻仔俾佢。 二十四小时嘅超市啊，系啦，咁就拎咗两条三文鱼翻嚟咯。 哦， 系啊， 几大条啊？ 都有一个手臂咁长噶， 系咁 大 条 噶，好大 条 噶， 系 大 啊，咁。但呢件事都好奇怪嘅，你谂下叫个土著哥帮你去捉三文鱼，系啦，咁跟住我哋就攞咗三文鱼啦，咁跟住就翻咗屋企，咁我妈仲话点汤啊，咁搞咗一大轮之后咧，就将佢切件啦，叭叭叭叭，哇， 好新鲜嘅三文鱼，你帮人切件，你点解唔食 sashimi 啊？ 系 食唔食呢啲啦？ 即刻食几块先 啦。咁跟住三文鱼子啊？ 都唔記得啦，咁但係總之咧，我記得個雪櫃咧 塞滿咗， 全 部都三文魚， 兩條好大， 格格都係三文魚， 係啦，咁自己食唔曬，仲要係 pack 好曬，係啦，拎出去俾啲親戚啊， 擺得耐 又唔好 啦， 係啦，擺得耐又唔好啦，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幾得意嘅經歷咯，關於三文魚，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三文魚，我哋通常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加拿大都有機會食到嘅，咁我媽咪咧就中意咧喺啲凍肉鋪嗰度咧就買一樣嘢咧叫做唔知你聽過未咧叫做。Indian candy， 印第安糖果 系啦，呢 Indian 就唔系印度人啦，系 印第安人 系啦。咁佢哋嘅糖果系乜嘢咧？佢哋最中意就系 三文魚啦， 又係三文魚， 又係三文魚。咁我哋會叫佢做，佢哋叫做 Indian candy 嘅，因為即係 你會唔會俾人告㗎？即係商品説明條例，你明明 話 candy 係 三文魚， 小姐菠蘿包都冇菠蘿啦，老婆餅都冇老婆啦，係咪 佢點解叫 candy 咧？因為咧係一個小食，佢哋小朋友嘅時候咧， 成日咬 係啦，有時會咬下咬下。咁另外咧， 其實即係凍嘅三文魚 係啦，唔係佢有少少似一啲 曬乾咗、 曬乾咗嘅三文魚， 即係蝦嘅蝦米。我哋嘅 三文魚咧， 佢 嗱佢通常咧一個三文魚腩咁樣啦，佢會切到好似一個手指咁長嘅 size 啦。OK， 咁跟住咧就再加一啲嘅鹽啦，加啲糖啦，加啲誒頭先講嘅楓樹糖漿啦。咁所以咪個甜味咯， 係啦，所以鹹鹹甜甜。係 啦，咁所以就可能咁樣，因為 啲 candy 啦，係嘛？咁所以係啦，咁今日咧我哋都會誒用三文魚咧教大家整啲簡易嘅嘢嘅。 好啊 ，B 房菜。 好啦，嚟到 B 房菜呢个环节啦，到底今日三文鱼点整啊？ 我好中意食三文鱼， 我都系啊。 嗱，三文鱼咧好食，但系咧又未必会话咁贵啦吓，未必会成日食到啦，或者会 其实 唔 不 过 咁，我觉得而家系叫平咗， 系 啦，平咗啲， 但都系贵。 系啦，不过我咧今日讲嘅一样三文鱼嘅菜式咧就好容易做，同埋好平嘅啫。其实咧香港咧有间咧有个 D 字头嘅地方啦吓，咁呢个系啦，呢个地方咧其实。有一啲嘅玻璃樽嘅三文魚碎 碎啊， 係啦，咁其實可以 玻璃樽嘅三文魚碎，佢浸喺啲鹽水度啊， 佢係熟咗嘅。佢係熟咗嘅，但係咧佢有少少嘅水啦嚇，但係濕濕地嘅。咁佢將嘅三文魚碎咧就剁到好碎。咁我買嗰只咧就你可以 original 原味啦，就做咁普通啦。另外咧就可以做加一啲明太子嘅又可以嘅。係 新鮮嘅。 當係你當係三文魚罐頭咁樣啦，係啦，佢剁碎咗啦嚇。咁喺個玻璃樽裏邊嘅。咁其實咧佢賣嗰陣時咧都冇擺喺雪櫃度雪藏嘅。咁但係通常我開咗之後咧，我就會擺落雪櫃雪藏啦。咁佢有啲鹹味嘅。咁我會點做咧？其實 幾多錢啊？對唔住，啱呢啲。 其實一盎大概可能係兩三百 gram 到啦嚇，大概係30-40 蚊到咯， 係 啦， 好平 啊，好平，好平，係啦，咁同埋三文魚又好有益啦，有 omega 3啦，有 DHA 啦，咁其實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咧，都可以成日買定呢啲咧喺屋企咧。加落佢意粉嗰度啊，加落 老麻都得，你撈飯又得， 老麻都得，係啦。咁我會點樣做咧？平時我就會愛嚟做一個三文魚嘅飯團嘅。咁嗱，頭先 係 好簡單嘅啫。嗱，首先咧，我哋去嗰啲十蚊店嗰度啦，買一個三角形嘅飯團嘅帽啦。咁跟住咧，再買一啲嘅珍珠米啦。珍珠米就日本嘅珍珠米，照煮完之後咧，就可以加一啲嘅叫做飯素。飯素就係 有 啲紫菜啊、 海苔啊嗰啲咁樣嘅。 咁樣啦，咁另外咧就再加少少嘅壽司醋同埋少少嘅糖，撈埋佢一齊，咁咧就變成一個嘅我哋嘅基本嘅壽司飯啦。咁跟住咧就再將呢一個壽司飯咧擺落去我哋嘅三角形嘅膠模嗰度啦。中間咧，我哋就擺餡料啦。餡料咧就係頭先講過嘅三文魚啦。咁三文魚唔係就咁擺落去嘅，我哋通常咧就會落少少嘅沙律醬，係啦。咁沙律醬有味道啦。咁頭先講嘅三文魚再加明太子嘅碎嚇玻璃樽裏邊嘅呢啲碎咧，亦都係有啲鹹味嘅。咁所以咧你就唔使再調味嘅啦，已經夠鹹嘅啦。加上你個飯亦都有個味道啦。咁頭先講嘅餡料咧整好咗之後咧，就我哋擺落個飯嘅中間，上邊咧再鋪多一層飯。咁跟住咧就。 吸 出嚟就變咗一個三角形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加紫菜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啦，我可以擺上網啦。一個包紫菜嘅方法咧，就係可以帶翻學校食，就係拎咗翻係啦，唔會整到個手黐粒啦，同埋咧個紫菜咧唔會整濕嘅，可以翻到學校嘅時候咧，搣翻個膠紙咧，依然咧都好似個飯團咁乾爽嘅。咁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嘅做法啦，係啦。 喂，你一講我即刻好肚餓。 係啊，好簡單， 好有用， 好簡單嗱，因為咧。珍珠米屋企一定你買定埋喺擺度咯。嗱，玻璃樽嘅三文魚你擺喺個廚房嗰度，你未開嘅唔擺喺雪櫃嘅，你幾時都有啦嚇。咁啊，紫菜其實你幾時擺喺度都得啦，係咪？嗱，呢啲又係。嗱，小朋友係pack 飯啊，或者係夜晚小食啊，又或者點樣都可以好方便。 飯團即係任何時候都食得，晏晝又得，夜晚又得，煮菜又 方便。 係啦，咁嗱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菜式啦。 呢個好。 另外一樣咧就係我哋講嘅叫三文魚嘅酥皮小食啦。咁其實酥皮咧可以自己整嘅，不過咧。我覺得咧香港比較難啲，因為咧酥皮又要揾個牛油去摺啊，另外因為香港嘅室温比較熱啦，咁成個酥皮咧，哇整兩整就已經哇已經開始肉溶啦，咁啊唔係我好好建議嘅，咁其實。在香港超級市場裏面買一些嘅現成酥皮都好簡單嘅。首先咧就買一塊現成嘅酥皮啦。OK， 咁跟住咧就推開佢。 有啲咧就已經推開咗噶啦，有啲咧就自己推開嘅 ，OK， 咁啊變成好薄嘅一張 A4 紙咁樣啦，跟住咧就切開佢一個嘅正方形、正方形、正方形咁樣啦。咁、嗯、記住咧，我哋中間咧就可以擺翻頭先嘅三文魚嘅餡料啦。嗱、嗯，可以擺頭先嘅三文魚碎啦、嗯，另外咧再加忌廉芝士同埋加希臘乳酪，嗯、加埋呢三樣嘢同埋一個青葱，一、嗯、個 green onion 咧、嗯，切碎佢擺落去咧，撈埋佢變成一個嘅醬咁。我哋可以唔擺住，因為咧我哋有嘅 cream cheese 同埋 yogurt 咧都係唔可以受熱住嘅。OK， 咁頭先講啦，嗰、那個酥皮咧切好一塊塊之後正方形咧、嗯，我哋咧就用一個嘅叉啦，將中間我哋擺餡料嘅地方咧，篤篤篤篤篤篤好多個窿，等佢咧擺落焗爐嘅時候咧，佢唔識升起 ，OK， 咁就變咗個窿啦，係咪？咁另外咧。在個旁邊嗰度咧，我哋就查翻一個嘅全蛋液咧，將一隻嘅雞蛋咧掃翻，係啦，掃翻住佢，咁、嗯、焗出嚟咧就會靚好多噶啦、 哦。 好，咁跟住咧正方形一塊塊酥皮已經搞掂噶啦，擺喺個焗爐嗰度焗200度，大概係15分鐘到啦。咁、嗯、跟住咧就會全部變曬好靚一個個嘅正方形嘅酥皮啦。咁、嗯、中間咧就有少少凹咗嘅，因為頭先你篤咗窿啊嘛，係咪？篤咗窿之後咧，我哋就再加翻頭先嘅忌廉芝士。希臘乳酪同埋三文魚碎，係啦，同埋青葱碎擺上去咧，咁就變成一個好好食嘅三文魚酥皮小食噶啦！ 哇，好犀利喎！今日又有飯團，又有呢一個小食喎。 係啦，其實咧，頭先講緊呢幾樣嘢咧，又係嗱。酥皮你买一啲现成嘅酥皮，你摆落嗰个冰格嗰度啦。其实咧，你喺冰格度拎出嚟咧。十分鐘、五分鐘之內咧，其實已經差唔多用得噶啦。 我成日都唔識用嘅 酥皮， 酥皮啊， 好簡單嘅咋， 係 啊， 係啊，我唔知道可以揾你做乜嘢、啊。係 啦， 如果你唔係好似你咁樣介紹， 嗱酥皮咧有一樣嘢好咧，就係你唔需要一個好大嘅焗爐嘅、 啊， 你就算係個多士爐啦、嗯，你教到佢最高温啦，可能係180度咁樣啦、嗯、都可以好容易焗到嘅。咁、 嗯、 所以咧呢一、這個就唔係話一定哇，你個廚房咁靚咁大個焗爐先焗到， 唔係 嘅， 普普通通 係啦，普普通通都焗得嘅。嗯同埋咧，頭先話嗰個酥皮焗完出嚟之後啦，咁啊比較熱嘅，你攤翻凍佢少少先、 嗯。 因為咧頭先講嗰個餡料啦，有忌廉芝士啊，有乳酪啊咁樣啦，係、 嗯、 凍噶嘛。咁、啊、我哋咧係室温嘅酥皮，跟住咧再加凍嘅餡料。咁、 嗯、 你個 冰火 係啦，係啦，你三文魚上面亦都可以揼啲碎啊，整啲 garnish 啊，咁啊就會靚好多啦。 好，喂 ，very good 啊，今日三文魚一送兩味啊，大家學下咁啊，下次又再教其他啲。好嘛， 好，下次再整啲大嘢俾大家食下先啦， 多谢晒， 拜。So listen up. But you know, 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1 2 3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梦梦梦，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1 2 3 Exit。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在那刻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 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忙忙忙，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 八点十二点半听紧有呢一首歌，佢系郭富城嘅《Exit》啊，雷暴警告有成，一路延长到一点半，咁啊天气真系冇稳定嘅。听到十二点半嘅新闻同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要跳舞，要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已经辞任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顺早前发表有关香港的评论文章，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特区政府有没有接触对方表达不同意立场，李家超说对于海外法官在终审法院参与审议案件的制度不会变，本港法治制度亦都不会因为任何一位法官的个人取态而有所影响。李家超说现在留任的终审法院海外法官都表示对香港的法治很有信心，亦都有信心香港的法官会秉持公平正义按法治精神法律原則和法律證據，在不受任何干預之下審訊案件。海關上個月底在粉嶺偵破一宗販運毒品的案件，檢獲大約264公斤懷疑液態冰毒，估計市值大約1億4000萬元。經跟進調查之後，海關人員拘捕兩名懷疑涉案男子。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澳洲访问的最后一日，到珀斯一间中资锂电池厂天齐锂业参观。外电报道，澳洲开采全球52%的锂，其中绝大多数以矿石形式出口到中国，进行精炼并用于电池，特别是电动车产业。李强到访表明中国对澳洲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关键矿物有巨大兴趣。李强之后又参观一个用于清洁能源生产的私人研究设施，并将会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一起出席在珀斯举行的商业圆桌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偏高，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03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49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6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25跌5仙，紫金矿业15.9跌4.2，腾讯控股381蚊跌2毫。美团115.6跌1.2，恒生中国企业65.02跌1.4，阿里巴巴72.25跌2.5，比亚迪股份233.2跌2毫，中移动72.95升3.5，友邦保险54.95跌5.5，

你等我一阵啊，我唱两句先啦吓。你已未存在，卓尔无奈，哎呀，就冷漠无奈。哦喂喂喂喂喂喂，吓，你知我喺边度唱 K？ 哇，喂喂，到底你边位啊？你跟上点啊？吓，你要我依家即刻落嚟？唔得，落紧咁大雨，搞唔掂。吓？上将兵杀平开，死啦！呢个咩人嚟噶？点会知我唱紧 K 啊？仲要知道我系星星星唱 K， 点算啊？落唔落去好咧？又唔知佢俾啲咩我喎，但我又好想知喎。一阵间，如果咁乜变态偷白狂咁样，咁我咪好危险。如果佢捉埋我上车，咁我咪渣都冇。唔系啦，我打电话俾老公先。哎呀，老公啊，你去咗边啊？你话你听电话啦，听电话，老公啊！哎呀，算啦算啦算啦。太危险啦，都系唔好落去。我继续唱 K。喂 喂，做咩唔落楼啊？ 咩啊？我唔识你喎，又唔知你咩人。 你唔落嚟，咪更加唔知我咩人。我俾最后一次机会你，即刻落去楼下后街。快啲哦，我冇乜耐性噶。 我理得你啊！我警告你啊！你再打嚟，我报警啊！ 吓 ，cut 我先，好玩。 整鬼你啊！唔爱烟嘅，吓唔通火葬？ 火葬啊！火葬啊！ 火葬啊！救我！救命啊！救！ 你终于落嚟啦！冇令见面啊！ 冇令见面，咁你想点啊？ 我想话俾你知。你依家好危险，你最好咧。 我都唔识你嘅，我点解要信你啊？我又唔知道你系好人定系坏人咯。 好，你见面啊！ 你唔俾我见你个样系嘛？你都唔系好人啊！喂，老公啊，你做咩唔听我电话？有个神秘人啊！个神秘人佢。 好耐都冇入过嚟电视城，今晚好似特别热闹喎，正啊！喂，老总，啊系啊，到咗电视城啦，吓咩啊？唔系八点开始直播咩？吓、啊、过咗九点啊？哦，得，哦冇问题啊，啊系咧，咁、那个颁奖典礼大约几点完啊？哇，唔系啊！成十一点半先完，哦 ，OK， 哇咁夜我唔翻报馆啦，啊得啦，啊 ，OK， 我翻屋企执好晒啲相，我再 email 俾你啊，吓 ，OK， 拜拜。啊，仲有成个钟头先开 show， 有计，搵陈仔帮我夹实个 show 先。由将军澳入观塘行一转，应该啱啱好够时间。好，出发。观塘，我终于嚟到啦！ 喂，先生。喂，先生。 李贵姓啊？咩事啊？吓，啲控咁埋，吓做咩啊？变态啊你？ 差人，身份证唔该。 哦，阿 Sir 啊。 系啊，身份证。 哦，嗱， 陈大文先生，夜点解唔翻屋企啊？嗯，做咩噶？ 我做婚纱摄影啊。 婚纱摄影，好唔好做啊？ 吓、啊，OK 咯，都系咁咯。 影一辑婚纱相，而家收几多钱左右啊？ 哦，平有平影，贵有贵影，海鲜价嚟嘅。 梗系啦，我都知。咁但系平啊，平到几多？3000得唔得啊？贵嘅几多啊？30000得唔得啊？300000得唔得啊？几多套衫换啊？几多张大相？有冇相框送啊？有咩送噶、啊？ 差唔多咯，主要乜都有得倾咯。收得贵咪贵啲咯， 收得平就平啲啊嘛。得啦得，今日嚟观台做咩啊？ 吓， 嚟观台做咩啊？ 喂。我未食饭嘛，咪嚟观塘食饭咯，系啊，食饭咯，嚟观塘。 估到你食咩附近？袋咩嚟噶？等我睇下。 喂，阿 Sir 啊，啲摄影器材嚟啫嘛，公司噶好贵噶，同埋而家落雨啊，嗱，阵间揼湿咗，我赔唔起噶，阿 Sir， 系咪你帮我负责先？ 雨停咗咯，你有雨咩？而家见到有雨咩？你感受到有雨咩？ 喂，阿 Sir， 我感受唔到、啊，拉条拉链睇下， 即系要拉阿 Sir。 系啊。 哎呀，咁我拉一半俾你睇得唔得啊？ 你唔好多多时时叫你拉就拉啦，拉睇下。 啊，拉啊拉啊拉啊，啊自己睇啊。 呢支镜头几好啊，得唔得？ 梗系得啦，简直冇得弹啊！ 冇得弹？你影婚纱呢支镜头帮到手咩？ 帮到。 打开电单车，车尾箱我睇。 喂，唔系啊 Sir， 尾箱都要睇。 睇咩都要睇，点解唔睇？ 哇哇哇唔得啊 ，Sir 唔好意思啊，我肚啊好痛啊唔得，哇我忍唔到啦 Sir 真系 忍唔到啊嘛，有事啦系嘛，唔舒服系嘛， 哎呀， 拖白车你等等你瞓低 啊 Sir 拖白车好嘛？ 唔使啦啩，唔使啦， 屌你有事点算啫，我负担唔起啊， 唔系啊 Sir 啊。哎呀 Sir 啊，你放过我啦， 嗱我同你讲，你今日遇到我真系算你冇运行。我开始问你影出婚纱相几多钱，你又答唔到啲数字，净系话咩收贵贵平啊平咁样，即系唔知啦。叫你打一个袋，又话啲摄影器材公司嘅，你个样摆明系古古惑惑啦。啊，你跟我婚纱官慢慢倾。 Sir 啊 Sir 啊，我好人嚟噶， 跟我翻去啊， 我好人嚟啊，放开我啦 Sir。 佢个火警钟唔明咁啱，我怀疑一定系嗰个神秘人喺度搞搞震，逼到我落街见佢。到底佢想俾咩我咧？哎呀，唔系啦，我越谂啊越惊，我觉得自己嘅处境越嚟越危险。我都系打电话俾我老公，我要即刻出嚟接我翻嚟。好彩啫，头先老公打电话俾我，先至吓走个变态佬呀。哦，点解讲讲下？会断线咧，打翻电话俾我啊！好，我即刻打俾佢先。咩事啫？死鱼啫！唔听我电话，快听啦！隔篱先有电话入，边个打俾我？喂？ 喂？又系我， 你究竟系边个啊？你想点啊你？ 唔好咁大声，我系边个？你唔使理。不过我想话俾你知，我系好人，我系帮你。 帮我？你点帮啊？你吓我啊真啦！我警告你啊！你再喺度呃神骗鬼嘅话，我真系会拉你啊！我报警拉你啊！ 得，你听住，你想唔想知道？边个成日跟踪你？ 吓， 偷拍你啊！ 成日有人跟踪我，偷拍我咩？我唔信，你讲就系噶啦。嗱，我话俾你听，你唔好再打电话俾我啦。我老公佢好恶，好大只噶吓。你俾佢知道嘅话，我你咁衰嘢嘅话，你好麻烦啊！我话你听。 我麻烦？我谂你老公麻烦过我。 你唔好乱噏啊！我警告你啊，佢真系好恶噶佢。 得啦。你成晚警告咗我好多次，咁我又问翻你啊，你老公有冇听你电话？ 有冇嚟接你啊？ 我 冇嚟，知唔知点解？ 知，佢呢个时候冲紧凉，所以咪冇听我电话咯。 系咩？ 嗯， 你依家试下再打俾佢， 吓， 睇下佢有冇接你电话。 死啦！打佢个手提唔接，打翻屋企冇人听，老公去咗边啊？唔得啦，我即刻翻屋企睇下。 喂，老总，啊，我喺差馆啊。哦，冇，冇事啦，冇事啦，放心啦。哦，电视城嗰度揾咗个行家帮手啊，系啊 ，OK 噶，信得过噶，兄弟嚟噶。啊，得噶啦，得噶啦，放心啦，一定有想用嘅。吓、啊，我几时走得？我唔知道。啊，得啦得啦，我阵间搞掂晒，我再打电话俾你啊。啊，好咁啦，啊，拜拜。喂，阿 Sir， 我想问我几时走得咧？其实 几时？讲真话咪走得咯。 喂，阿 Sir， 我咪讲晒俾你知咯。 点解你嗰部电单车个尾箱摆咗咁多女人衫？你讲 咪讲咗我做婚纱摄影噶，咁我咪要准备定啲衫俾啲客换啊嘛。 俾衫客换系嘛？俾衫仲系俾咩啊？讲啊！ 冇啊，乜都冇俾啊，做咩啫？阿 Sir， 唔讲唔使走，唔讲唔使走啦。 阿 Sir， 我想问而家几多点啊？ 十点半， 十点半，哎呀，死啊死啊，过晒钟啦！唔系啊 ，Sir， 我求下你，你俾我走先啦，我夜啲翻嚟再同慢慢同你倾，同你解释啊，好唔好啊？ 夜啲俾个官你做，俾你做埋我老顶，好唔好？ 唔系啊 ，Sir， 我认真噶，你唔好同我讲笑啦、 啊。我再饮杯水先，你坐一阵啦，你唔好搞搞震啦。 喂，阿 Sir， 阿 Sir， 唉，趁佢出咗去，打个电话先。喂，有危险啊！所有嘢暂停，拜拜。哎，等阵等阵，唔好打电话俾我，我打电话俾你。系咁，拜拜。 好啦，哎，老友，走啦，走得啦。 咩啊 Sir？ 我走得？ 嗯。 点解突然间又俾我走嘅？ 我哋兄弟喺电视城拉几个偷拍狂徒，咁我哋有办法咗啦，吓、啊，走先，走。 咩啊？拉咗几个偷拍狂徒？ 系啊系啊。 点会咁噶？我要即刻赶过去先。 唔使赶过去啦，十二点啦，挨晒翻总部啦。 十二点？ 嗯。 阿 Sir， 我可唔可以帮我开着部电视啊？我想睇晚间新闻啊。 又唔走啦？好，我俾你睇。 你为什么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跟人去拍拖？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我，难道你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拍拖，怎么你会遇到我？你拍拖呀，不许我拍拖，你还要骂我错？算什么？香港地方哪个不怕苦呀？哪个不是偷偷又摸摸？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说我，姐妹两个都不错。明天一块去吧。 许我怕错，你怕要骂我错。 我没错呀，你也没有错，怕错呀算什么？想当地方那个不怕错呀，那个不是偷偷摸摸？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说我，姐妹两个都不错。 片段人间偷拍第二集经已播放完， 好烧脑啊！ 系啊，我想代表啲听众，我想问一问嘅话，其实究竟系咩嘅一回事？ 其实咧， 你自己知唔知道自己？ 我知 道。你的意识流系一路咁样，唔知流咗喺边度？ 我想搞一个谁是偷拍狂嘅武将竞猜游戏。 我知道，因为佢一路咧喺度放紧啲风啦，好似系佢有呢个角色，又好似系嗰个角色又系，到底边个先系？ 即使我哋做咧，我哋都唔知 道。 系 啊，我哋都唔知 道， 真系唔知道。系啊，但系其实系咪所有啲人物已经出晒嚟噶啦？ 出晒啦， 唔系你话仲系等埋边个嘛？ 阿天恩佢上 佢上次都有， 系啊，上个礼拜咪有天恩咯，天恩头先落咗嚟噶，系啊，点知你今日冇准备佢嘅戏份？ 佢好沮丧， 但系佢都有饭盒嘅，佢都有今日嘅， 都有， 全部都有， 系啦， 好，我又完完气氛啦，我哋密切留待下个礼拜，系咪？ 冇错， 我真系有啲担心， 唔使担心。 唔係，我真係因為一隻擔心。 唔 係， 對，追咗成幾個禮拜，最後原來個結局係咁。 你啲電影都係咁噶嘛？係咪？係咯。 你聽日又有新作啦。 我知。係啊。係嘛？點啊？霓虹。 唔係呢個誒，東方不夜城咯。 東方不夜城。 系啦，因为听日我有两个师 打 啊嘛， 系 咁啊，做你哋嗰啲姊妹， 太好啦， 姐姐， 系啊， 妹妹， 刘美君啊，你讲， 哇， 哦 ，J， 你老豆傻痴痴，我呢只， 唔系啊 ，J， 你老豆系马老师， 仲惨过傻痴痴啊， 多谢收听今日节目，多一段落，听朝十点， 好嘢， 好嘛 ，OK。 老资助可以嚟， 好啦，送俾大家呢个痴旁啊，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多谢晒，听见， 拜拜。Bye bye。 从头细说，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于他方，重回你处，共还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盛盛放。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See